早晨啊，朝早6:08，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咁啊喺朝头早嘅时间咧陪住各位听众啦吓，咁啊今日咧就系2023年嘅12月27日嘅，咁啊见到农历方面咧就系11月15日，咁啊所以都见到个月光咧非常之圆啦吓，咁啊如果系呢两日啦都系圆噶啦，咁啊今日就开始细咗少少，咁啊系嘅，耐唔耐咧都会有嗰啲。意思係 super moon 嗰啲啊，即係嗰啲超級月亮咧就出現嘅。不過就有陣時未必係好大個咁啊，最勁嗰啲咧咁啊冇講啫。咁啊，但係有陣時如果你自己多啲留意呢個月光嘅話咧，發覺有陣時都好大，有陣時都好靚，多啲欣賞下自己身邊嘅人同埋事都係好事啊嚇。17度嘅氣温，相對濕度64%嘅早上，空氣質素健康指數屬於3至4，低至到中級度嘅水平。喺直播室入邊繼續咧都會有白遠豪陪住各位聽眾喺朝頭早啦。咁啊今日咧就系话咗系12月27日啦，咁啊放假放完噶啦吓，咁但系唔紧要，27今日星期三，跟住28、29，咁啊29通常大家都无心恋战噶啦，咁啊都系谂住咧就快啲翻屋企，咁啊即系又系一年几日嗰啲放假啦，因为都要迎接2024年噶啦吓，咁所以有啲咩工作要做嘅话咧，就27、28咧就唔紧要嘅，咁啊快马加鞭处理埋佢，咁啊希望大家今天嘅工作顺利。 晨光每日一格， 都开始要回顾噶啦。回顾啲乜嘢咧？就是、回顾翻呢一个嘅2023年啦。2023年，我哋先讲下咧，就系我哋身边嘅好朋友。我哋嘅好朋友咧，的而且确喺你每一年入边，可能会有啲新嘅拍档出嚟，新嘅人同埋事啊，令到你有所改变。但系仍然咧都要记住，我哋不能够缺少嘅咧。身边都有几种唔同嘅人噶，包括一啲叫做属于你嘅智囊团，一啲冷静嘅朋友，同埋一啲实践型嘅朋友。喂，咁到底点样去到分别佢哋咧？咁样好啦，如果喺你身边上边有一啲叫做行动咧，就系摆第一嘅，佢会带你去到把握咧，就系每一个人生上面嘅机会，务求令到你都可以争取到胜利为止。呢啲咧就系我哋叫做实践派，好啦。另外咧就系一啲叫做冷静派，佢可以令到你喺激动嘅时候都能够保持住冷静，帮助你头脑清醒，等待机会嘅人。好啦，仲有一班咧就系智囊团嚟嘅，佢咧会结合咧你一啲实用嘅建议啦，帮你揾咁多嘅方法入边最好嘅一个，算得上咧就系你嘅军师，你嘅诸葛亮。所以人同埋事，我哋都系要揾啱人，行啱嘅路，做啱嘅事情，几样嘢加埋上嚟，你就可以得到两个字，就系成功。喺2023年，如果你发觉你自己有啲嘅事情，喂得掂，成功嘅，系咪都系因为有呢三类嘅朋友喺你身边辅助你呢？如果冇嘅话，你发觉原来今年成功呢两个字仍然同有一段距离嘅话，2024年。你知道啦，身边呢一班嘅朋友呢就係、是、你嘅锁匙，开启你嘅成功大门啦。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布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 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伴，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或你。你为了我，我为了你，共赴患难绝望里，紧握你手，朋友。 六点十六分的早上，他是找你谭咏麟。朋友，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之前就望一望外面的天气了。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是干燥。最高的气温都会去到22度的，晚上有一两阵的微雨，咁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啦。啊，展望未来两三日，以及随即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和暖。天文台咧又入翻啲天气和暖呢啲字眼啦吓，咁我都好好奇啊，到底随即啊呢啲时候系几多度到咧？好啦，望翻先呢个九天天气预报，哦，12月31日18至24度。啊，不过咧。1月1号星期一的时间啦，咁啊，2024年第一日咧，16至20度，咁啊，天文台咧都用咗嗰个气温下降个标志啊，咁啊，到时大家又留意住，又会温馨提一提你啦。而家有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62%嘅早上嚟嘅。晨光 Coffee Time 揭揭报纸啦。好啦，即将来临嘅农历新年情人节咧，咁啊的而且确系要令到大家咧继续振兴呢个经济啊。消息话到，各区嘅区议会咧，咁啊将会设立一个咧就叫做提振地区经济专责工作小组。好啦，咁啊其中咧睇到一篇嘅报道咧，讲述咧就关于大埔区嘅，咁啊话到咧就大家喺度度桥啦，咁点咧？啊建议啊大埔设立咧就三个嘅打卡点，咁啊包括咧就系海滨公园设有咧就龙舟摆设，咁啊另外大埔墟火车站行人隧道咧就设有一个 3D 嘅立体场。好啦，另外咧就林村咧就设有夜光许愿树，仲有夜光宝碟。另外咧就亦都建议咧就系农历新年啊，林村设有夜市。咁啊，情人节咧就喺大埔嗰个艺术中心咧就办一个 艺文清夜市，即系都系夜市咁啊，可以集中翻咧就喺大埔区一带啊。咁啊，数字咧就好诚实嘅，嗰啲出入境嗰啲咁啊，大家都留意到啦，系有好多人咧就出入境啊，往返咧就内地噶。好啦，咁啊，头先提及过咧，有几个唔同嘅点子啊吓，咁啊，睇下会唔会咧就喺农历年嘅时间，或者咧就趁住呢、這个。情人节啊，咁啊，例如系二月十四啦，同埋三月十四嘅白色情人节啦，咁都可以做一啲有关于咧就系摊位上面嘅活动，以及咧就喺工地啊做一啲整平工作之后咧，加设一啲新嘅点子，可以俾大家咧就影相打下卡咁样，咁我觉得咧都几特别。每个地区咧多啲唔同嘅点子，亦都可以除咗系令到现有嘅街坊咧就可以自己都可以去下市集啊，吸引埋其他区嘅人咧就互相有一个咧就消费嘅嗰个意欲喺度咧，咁啊真系可以继续提振经济啦。 抬头天色已经向晚，微尘望眼欲穿，一刹那在云端，一刹那在深渊，泪水。请温暖，借着斜阳那道光吧，过去正在手指间消散，一刹那正璀璨，一刹那又腐烂，再把路的一半走完，非要路过几段悲欢，才能相逢一笑往前看，非要电光火石间追赶，才知时间其实够慢，就算和人群走散，路还有下一段，也许走失了乐园，独也只能狂天色终未晚，这浮生终不换，许我再看看。几次当断未断，才能对两败俱伤安然，非要感受寂寞多风难，才知时光从来不晚，就算和人群走散，路还有下一段，也许总是天色终未晚，这浮生终不换，许我再看看。 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一首作品嚟自杨千嬅嘅《未晚》，出面继续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3%。 在今天的神光成语百科里面呢，继续呢都是我们楚汉之争里面呢，可以看到很多衍生出来的成语今天呢仍然都是非常之有用的。咁其中一个呢，咁相信大家都会记得啦。啊，指出啊，刘邦呢从汉中出兵呢就攻打项羽，咁故意呢明修栈道迷惑对方，暗中呢就绕过，我记得是陈仓吓嘛。係啦，绕过陈仓呢一个地方之后呢就取得胜利。明修栈道就暗度陈仓，咁所以呢喺呢一个嘅成语上面亦都见得到呢，就係当年啊是叫做战术大师啦，真系，所以我都唔会话特别叫军师，叫战术大师，因为项羽所用嘅攻击方法咧都非常之特别啦，已经非一般咧就系兵法啦，嗰啲系战术嚟嘅。咁啊，令到咧即系平时打惯仗啊，硬桥硬马嘅项羽咧，好多时真系投晒降啊吓。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咁啊，亦都喺现代嘅时候啦。啊，好多时我哋喺呢个商业上一样可以用得到呢一类型嘅方法㗎喎。啊，点解呢？表面上你係卖緊呢一样嘢，实质上呢你就係推销緊第二种嘅东西。即係例如有啲朋友啊，例如咁讲啦，纯粹举例下冇特别意思嘅，纯粹举例。例如佢呢就卖部咖啡机俾你嘅，摆明呢就卖部咖啡机俾你㗎啦。咁但係呢啲桥通常都有㗎啦。但是呢其实他们主打的呢就不是咖啡机。他们主打的呢就正直呢就是他们自家品牌的咖啡豆，这样讲。那么摆到明呢就是卖咖啡机给你啦。但是暗地里真正赚钱的有机会会是咖啡豆。所以这一类型的例子呢在我们现在日常生活里面呢，老实讲真的都占据着不少的、哦。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们用一些的假的现象去到先迷惑对方，以前打仗就话迷惑啫，而家咧咪即系叫商场上就系叫掩眼法咯。我卖部机啊，大大部咖啡机摆喺度 display 咁样都话俾你听啦，我做减价嘅，咁啊你过嚟买嘅话咧，咁啊有着数。咁但系咧，人就好容易受到眼前啊眼睛所睇到嘅事物咧，去到扰乱咗自己嘅视线。实质上咧就系、是、隔篱嗰一堆。要枕住买嘅咖啡豆咧，先至系赚你嘅钱。咁啊，所以如果你咧嗱，商场如战场，你今日谂住推销一啲新嘅嘢嘅时候，不妨系用下呢啲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嘅方法，去到睇下可唔可以为你嘅生活上边吓快快脆脆赚第一桶金翻嚟，可能都喺成语入边揾到好多宝典，令到你有呢一个嘅睿智赚钱嘅。 衬领带很古老，夹松坐架保养好，菲林配上寄与伴侣，珍惜过气唱片铺，唯一喜爱的古堡式法国餐厅，手机已经古董级数，还用这部新鲜感毫无经典官场讨好，多么好，只想回头。潮流只可缅怀，但最亲厚一种情怀，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又像初恋，像知己，像经典已足够，有修补，有修好你所有，共同拥有，星光伴我心。再重读你写过信件，只因你发光记忆点，宁愿因此老土不变，明知心婆式应该先进过古典，手表以及光阴抛弃留下纪念，回忆七零年，回忆一闪相见，用我重现，只想回头超出名牌，即使笑我太爱又像 上没有要求，静静怀旧学提琴独奏。你与我关系就像酿制当年的酒，流传多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今日挨晚将前往北京出席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在明日举行有关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情况的新闻发布会。陳國基會在發布會後當日返港，在他離港期間，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將處理政務司司長職務。環保署表示十分關注六在紅磡回收站在聖誕節假期後出現大量回收物堆積門外的情況，已經責令營辦團體改善，營辦團體亦已經在昨日朝早清理。發言人說早前已經發出指引，要求各營辦團體在假期期間特別留意和處理可能出現回收物堆積的問題。環保署會就事件向六在紅磡營辦團體發警告信，要求他們確保不能夠再有同樣的情況。為免同類事件再發生，環保署會要求所有陸在區區營辦團體未來必須在假期期間提供額外服務，定時清理放在門外的自助回收籠或者回收箱內的回收物，同時都必須提升閉路電視的遠距離監控功能，加強監察設施門外的情況，確保能夠適時安排員工清理門外回收物。美國中央司令部在社交網站表示，從也門時間星期二清晨起的10個小時內，美軍在紅海南部擊落來自也門胡塞武裝組織的12架無人機、3枚反艦彈道導彈和2枚對地攻擊巡航導彈，但指出沒有收到船隻受損或者有人受傷的報告。也門胡塞武裝組織當日宣稱對紅海一艘商船發動導彈攻擊，並對以色列南部的軍事目標發動無人機襲擊。英國海上貿易行動辦公室之前表示，接獲商船報告在也門港口荷台達附近紅海海域聽到爆炸聲，並發現導彈蹤跡。以軍就證實在紅海成功攔截飛往以色列和具敵意的空中目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是大致多雲，早上天氣清涼，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乾燥，最高氣温大約22度，晚上有一兩陣微雨，吹和緩東至東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和隨即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和暖。現時氣温是17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 96.9 香港電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馬地、銅鑼灣、灣仔、屯門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圍。香港電台普通話台。 聯合廣播。 当你见到 M Mark 呢个标志，就知道有国际体育盛事举行。香港嘅运动精英会同世界级运动员同场竞技，争夺殊荣。你到嚟同我哋一起支持参与，凝聚动感。M Mark 就是香港高水准嘅大型国际体育盛事。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mevents.org.hk。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第五台的暖流将会直达大西北，将快乐、关怀同祝福透过表演加游戏连随礼物一次过送晒俾到时嚟支持我哋嘅五台之友。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Apple 34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经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Drunk Text Henry Moody、Dance the Night Dua Lipa。Wish You Were Here, Lucas Graham featuring Khalid, Eyes Closed, Ed Sheeran, 至尊金曲 Anti-Hero, Taylor Swift, 多谢全港乐迷支持，明年再见。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早晨啊，6:36，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啦。咁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4%嘅早上，冇错。继续咧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入边咧，都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咁你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啦，加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节目。今日咧就我自己啦，啊又同各位听众咧倾下偈啦。今日倾咩咧？我哋成日都话听嗰啲咩？外國有好多哈勃望遠鏡啊，又唔知道幾多個望遠鏡，跟住望到唔知咩星雲啦。總之係印象之中咧，就係好簡單，有好多好勁嘅望遠鏡，時時刻刻咧都係不斷保持住咧，就係一個作戰嘅狀態，望住呢個外太空嘅噃。好啦，望住呢個外太空嘅時候咧，咁我哋睇翻其中一支嘅望遠鏡。咁原来佢喺1990年4月24日咧就发射升空，咁多年嚟拍摄咗咧就好多经典嘅天文照片，所以咧亦都凭住即系好似哈勃咁样啦，带我哋睇到咧就宇宙浩瀚、非常之珍贵嘅一面。我哋去又去唔到噶啦，咁啊，但系我哋睇到，而且呢个解像度咧仲越嚟越高添。好啦，咁令到我哋对科学咧嗰个研究可以话咧系有好大嘅裨益啊吓，咁亦都系譬如其中一支望远镜头先提及过嘅哈勃啦，咁啊系呢个 NASA 其中一支啊长寿嘅望远镜嚟嘅，亦都系最有价值嘅观察站之一。咁啊服役都一段长嘅时间啦，所以真系由细到大都听啊吓。咁原来咧喺外国嘅 NASA 太空总署嘅官网上边咧，咁亦都公开咗啊，咁啊佢哋全天候嘅一啲嘅。天空嘅照片，佢哋嘅天空即系代表宇宙嘅照片。啊，最近咧亦都多咗一啲新嘅玩法。呢个玩法咧就系叫做你生日嘅时候睇到啲乜嘢咧？好啦，只要喺翻佢哋自己嘅网站上边咧，咁啊输入自己嘅出生日期，例如咁讲啦，用今日咁样，今日系12月27日，咁啊喺佢哋嘅网站上面输入12月27日咧，你就可以咧得到一个属于咧就系、是。只是今天的一个宇宙的星云图、哦、 好啦，咁啊都好简单嘅啫，即系佢哋嘅网站输入你嗰、那个月份同埋个日期，跟住就可以已经睇得到啦啊！咁我骤眼睇咧，其实有好多唔同嘅照片，影得靓噶吓，彩色噶，即系唔系我哋好似细个睇嗰啲黑白啊咁样，或者蒙蒙地，唔系，哦，佢都系几高清嘅。咁而且咧，佢望起上嚟嘅时候咧，都有几多唔同嘅得意嘢，例如一啲见到星云啊，星云嘅意思即系话咧。你直头好似望上我哋而家肉眼地球嘅天空咁样，见到啲云咧好多唔同嘅形状。咁喺宇宙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呢一类型嘅星云嘅。咁有啲直头咧望起上嚟就好似假咁样。点解咧？因为宇宙漆黑一片噶嘛，零零四四就见到例如好似土星咁样，有唔少好似土星咁啊，有土星环嘅星球嘅。咁啊，非常之耀眼啦。咁而且嗰啲颜色咧，哇，真系靓到好似假嘅一样啊。咁啊，所以咧。可以上翻上去嗰啲太空总署嗰啲网站睇，同埋你都会发觉原来宇宙嗰个嘅变化咧，真系千变万化，同我哋嗰啲肉眼睇嗰啲云都系一样啊吓！你估唔到啲形状噶，就正如嗰啲星云都系一样，非常之靓。咁啊，大家就可以望多几眼，咁啊或者揾一揾睇下自己今日啊，今日就27号或者其他日子你生日嗰日专属嘅一张宇宙嘅图片，又会系啲咩形状啊？会系啲咩颜色啊？如果自己中意嘅，咁好简单，你咪 cap 咗佢咯。咁佢哋自己都有得俾你 download 嘅，咁啊，完全费用全面啦吓，大家不妨试一试啊！ 晨光百科， 好啦，晨光百科揭揭呢个百科传书之前咧，望一望个天气先。大致咧都系多云嘅，咁啊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都系干燥，最高嘅气温大概22度，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随即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5%嘅早上，好啦，我哋咧头先就话睇嗰啲星云图啦。所谓睇嘅话，意思就系话我哋要用眼去睇啦。用眼睇一样嘢嘅时候，有阵时都系睇错。原因系啲乜嘢呢？原因就系因为咧喺我哋眼睛上面好容易会睇到好多唔同嘅错觉噶噃。但系点解眼睛会产生错觉嘅呢？好啦，先要了解，当我哋睇嘢嘅时间，物件咧系会发出光。点解物件会有光啊？因为我哋身边嗰啲光线咧就已经照射到物件上边。然后物件的光线就会射翻落去我哋只眼嗰度，令到我哋睇到嘢。咁所以咧，喺一个漆黑嘅环境入边咧，你睇唔到嘢咋，唔代表啲物件唔存在，只不过因为冇光做一个反射，令到你睇唔到啫。好啦，当物件发出嘅光，咁啊通过眼睛嘅水晶体，即系我哋眼珠入边嗰啲水晶体啦，即系或者有啲人叫啫喱体，然后咧就会投射喺我哋眼睛深处嘅视网膜上边，即好似嗰啲电影啊。嗰啲一睇到个拖电影嗰个屏幕咁样啦，射咗两视网膜上边，然后咧视网膜嘅细胞咧接收到呢啲嘅光之后咧，就会转换成为信号送到去大脑嗰度噶。咁我哋咧先至会感觉得到，咦睇到嘢、哦。好啦，我哋嘅脑袋咧就会整理送过嚟嘅一啲嘅信息啦。有时候亦都会因为咧补充不足嘅资讯见嘅东西，意思即系咩咧？你明明睇到部电话咁嘅样嘅，但系原来呢刻咧你睇得唔清楚，因为啲光线可能唔足够，或者你眼花咩都好啦。我哋嘅脑咧，原来会以一直以嚟嘅认知去到补足翻咧我哋画面上面嘅不足嘅噃啊！呢、這个我哋嘅脑袋相当之醒目。好啦，补足翻个画面啦，咁啊帮忙咧就喺呢、這个即系好似纸上面啦，加一啲嘅阴影啊，各样嘢，你都会因为呢一个嘅效果，令到我哋睇嘢嘅时候咧，有更加多立体同埋层次嘅感觉啦。所以咧，有阴影嘅嘢咧，望起上嚟，我哋个脑入边就会觉得佢一定系立体嘅。唔知大家有冇睇过一啲外国嗰啲艺术家咧，好中意喺地下嗰度画画。咁啊，画嗰啲画咧就呢度打阴影，嗰度打阴影，咁啊令到你觉得哇，好似系一个大嘅窿会跌落去。又或者有啲人咧就咁用一张嘅普通白纸啦，咁佢哋都可以画出咧就系一个人嘅面孔，望起上嚟系立体，或者甚至乎有啲好犀利嘅画家，佢哋可以画咗碗拉面出嚟，用木颜色笔咋喺张纸上面画咗个拉面出嚟。你望起上嚟，骤眼睇咧，你就会以为真系有一碗热辣辣嘅拉面放咗喺度。呢啲咧都系我哋眼睛睇起上嚟嘅错觉嚟噶。好啦，大脑有阵时都会错乱噶， 例如补充唔需要嘅资讯，即系自己做多咗嘢。简单啲嚟讲，又可以学成语，画蛇添足。做出咗呢啲错误嘅判断等等啦。咁啊，因为呢啲嘅图形同埋景色，有时候睇起上嚟咧，同实际系不一样嘅。眼睛就系咁样产生咗呢啲嘅错觉啦。除咗头先讲嘅立体嘅元素之外啦，另外咧好多嘅摄影师都会利用人类眼睛嘅错觉咧，去到就系拍摄或者去影一啲嘅相嘅。例如，当我哋企喺比萨斜塔前边，我哋用一啲特别嘅摄影技巧望起上嚟嘅时候，一影。你就会发觉原来我哋可以影到咧同比萨斜塔一样咁高噶噃，咁你可以同比萨斜塔一样咁高一齐打车，又可以同巴黎铁塔企到一样咁高，甚至乎可以影相嘅角度咧望起上嚟就好似一个故宫咁大嘅。咁所以话咧，我哋眼睛嘅错觉咧系经常都会出现，我哋嘅脑袋入边去到分析嘅时候咧，有阵时一出错，即系代表我哋嘅分析力咧就系因为某一啲光线上面嘅影响导致我哋出错嘅。眼睛咧就唔会睇错嘢嘅，眼睛咧只不过一个投射器或者接收器，接收器啱啲，佢只不过系接收咗啲光，系我哋嘅脑袋睇错咗嘢，分析错咗，咁样讲咧先至系啱嘅。但系咧，我觉得相当有趣啊！咁啊，既然有咁多嘅艺术可以利用我哋人类嗰个嘅错觉，制造咁多有趣嘅事情嘅话咧，咁啊，不妨大家空闲嘅时候欣赏多啲不同类型嘅艺术品，咁啊，可以令到我哋嘅眼睛同埋令到我哋脑袋休息多啲噶。 谁居住与我处隔几远，间歇性会重遇，旧事要数，怕笑容停不住，或落泪亦不打算再霸占你时段。若有过一两年三五年不见，日历要每张的结，每张的跌，终于有一次，我和你同意，前度要相见，不太好意思，但就算藉口非真挚，都不必羞耻。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维持客套，为自己加分数。寂寞是种罪孽，我中了某神愿，若有过一世人几世人不见，吻近放纵不一贴，信心一跌，终于会胆怯，你携带诚意来电过几次，不计出发点，但就算目的皆安慰，终止。为何严重到连讲声你好都发觉太俗套，未至于天下大乱程度，没太多争议要你烦恼，还是根本你我知道是什么都不讲比较好。为何沉默到连嘴巴也懂，少两句是情操，改变不到现实是残酷，起码工作和情人安好，能维持客套，为自己加分数。我们尽情相衬， 人世间不自量力程度未够好，相信我已做到，还是根本你我知道，反自卑都得体点更好，为何明白到如果当你好，一个我未能好，不过不失亦极尽人道，跟你干杯求全球安好，而和平结尾就是好收好报。 今首作品嚟自 DJ， 佢哋嘅为何严重到这样？咁嚟到早上嘅6:49咯，咁啊当然继续咧，我亦都有我哋嘅职场 KOL 环节，咁啊讲下咩咧？今日嘅主题讲下花噃。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职场 KOL 又到我哋咧职场后花园啊！早晨啊，花艺师安安。 早晨，小白。 今日有冇啲咩靓嘢介绍俾我哋咧？就快过年 啦。呢、這个我好中意噶。但未必一定关过年事，平时即系秋冬咯，都会摆咯。呢、嗯這个系雪柳，其实唔系咁多人识。 雪柳啊， 雪咧就系、是、雪糕个雪，落雪个雪，落雪个雪。柳咧就系、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噶啦。 哦， 会唔知 道？我梗系知啦，好有诗情画意。 系啊，呢、這个咧系好特别嘅。 雪柳 系啦，佢、花咧系好细粒嘅。 雪柳系点样嘅？鱼手指咁样，鱼柳咁样噶？ 唔系啊，佢咧其实系好幼好幼嘅一啲树枝，系好软嘅。咁佢个形状系弯弯曲曲咁样啦。咁、佢上面嘅花咧就系好细粒嘅碎花。咁点解会叫雪柳？点解落雪个雪咧？系因为咧有一样嘢真系唔好意思，佢咧郁郁咧好容易会。落雪咁样， 哦，即系好似啲人好多头皮咁样拍一拍，佢就跌晒落嚟。 本身呢件好优雅嘅事嚟，我想形容紧咧，就好似古装剧，又或者系外国嘅剧集，落紧雪，即系无啦啦风一吹，咁啲雪就会落嚟，嗰种感觉咯。 就唔系头皮嗰只啦， 唔系咧撞到，你唔好再讲啦。跟住就会好，呢个真系叫雪柳啦，就好似落雪咁样。咁其实佢每枝咧都有好多细花嘅。咁佢缺点咧就系比较容易跌落。 因为拍一拍，唔拍佢都会跌落嚟，唔好俾我睇死佢。 唔拍应该唔会跌落嚟，喐到佢先会跌落嚟。 大风咧， 但系会啊。 例如公司有个嗰啲天花板嗰啲风扇丢先。 咁我觉得你唔应该摆嗰啲地方，你应该摆优雅嘅角落，因为日本人好中意佢噶。 哦，花道嗰啲嚟噶，即系呢个系嘛？ 佢、可以系十几二十支咧。摆喺一个花樽度，又或者你可以拆佢一两支、就好似花道咪简单嘅，崇尚。咁有几支摆喺度，再衬一朵玫瑰。嗰种啊，好优雅，摆喺 然 后 后边咧就有啲毛笔字，摆喺个摊摊面上边，咁啊咩都冇嘅，净系将一种对于世界嘈杂世界又宁静嘅感觉，嗰种后现代嘅主义就表露无遗啦。 系啊，好多人你知唔知为咗要摆雪柳咧，佢会特别订一啲靓嘅花器， 哦， 可能系金色啊、白色啊。 好彩你话订个花器啫，我以为好多人为咗个。摆一个靓嘅雪柳就租间房添， 我都会可以 爱 花之人，我唔会咯，系可能有啲人会咯，系佢花期其实都几长，即系佢都可以先，佢都可以摆一段时间嘅，问题就系佢会跌咯，咁但系 跌咗可唔可以用嗰啲胶水？你之前教过我哋嗰啲超级胶水叫咩啊？ 羽绒胶水唔会，大家唔会咁做，跌咗去就算啦，倒咗落雪喺地下咁就算啦。 喂，跌咗落去都系嗰种散落嘅味， 都有，其实根本成件你可以。摆跌落地下或者跌落台面咧，其实都系一个意境嚟嘅， 一种美态。 系啊， 就好似即系樱花落樱花，其实嗰种毕业啊，嗰种离别嘅感觉。 系啦，咁你买嗰阵时咧，咁为咗头先我讲到咁拗架， 你好似都费事理我咁。 系，因为你成日将我 有啲咁有诗意。 其实本来将我好靓嗰件事，成日搞到唔知道。不过算啦，之后咗大家开心一下啦，系啦。 喂，点样啊？呢个吓？ 我想话，因为佢咁拗价，咁容易跌咧，买嘅时候有啲技巧啦。咁你拣嘅时候，首先咧，雪柳虽然系白色，但系佢都有啲绿色嘅叶嘅，即系白加绿咁样喺条树枝上面嘅。咁所以你拣嘅时候，尽量拣啲叶片。翠绿多啲啦，咁就唔好咁 茂盛啲嘅， 系啦，唔好拣啲开晒花咯，我就系咁。 会唔会黄嘅啲叶？ 应该未到黄叶你就会掉咗佢，咁你花都冇晒。 哦， 咁你揀嘅时候最好唔好揀开晒啦，开晒嘅时候就容易跌嘛。咁、你想摆几多日，譬如你想摆多几日嘅，你咪揀啲唔好开晒㗎囉。咁同埋呢，因为佢啲枝条呢喺底下比较硬一啲嘅，但去到顶嘅时候，因为啲花呢喺顶先有嘅，咁顶嘅时候如果软呢就揀底下比较即係比较硬啲嘅、你都要摸一摸佢囉。咁样，咁你养护嘅要点咧，就系千祈唔好摆咁大风嘅地方啦。呢、這个 系啊，你头先好似我咁啊，摆喺个风扇嘅吊扇下低，两日就冇啦、一日添啊，两日。 另外一样嘢就系因为佢容易跌啲花落嚟，咁、你唔好夹摆一个好阔嘅花樽，咁、你好阔嘅花樽咧，你跌啲花跌翻落个花樽度， 哎呀，咁 咪 就冇咗个意境啦。 咁咪就不停咁样去换水啦。所以你个花樽， 我、呢个可以养住噶， 用水系。呢、這个唔系干花嚟噶，真系花嚟噶，咁好似桃花咁嘅啫。其实你应该话咧，呢个系一个好似桃花咁嘅日本品种。 哦、 日本人唔摆桃花就会摆呢、這个。 系啊，呢、這个叫雪柳嘛。 系啊，系啊，咁都系容易用水养住佢嘅。咁、咪桃花都会用水养住佢啦。其实佢只不你当佢系桃花，但系佢系白色嘅花。 咦，咁可唔可以 好细粒嘅？ 招呢个桃花运咁佢？ 呢、這个唔知道，我唔见我做嘅资料搜集有讲咯。系吓，咁你又讲我唔知讲到边？系啦。嗰、那个碎花，咁咧如果你摆个花樽系窄口嘅话咧，佢啲碎花唔会跌落个台面度，唔会跌落个水樽度， 咁就可以扫走佢啦。 系啦，扫佢，佢跌落花樽度 咧，以前嘅回忆都扫走埋一样。 OK，OK， 可以 keep 住唔扫啦。咁如果摆落个水度嘅话咧，就容易腐烂，如果你成日都要去换水，就好忙咯。 哦，有冇香味嘅呢、這个？ 呢、這个好似冇嘅。 哦。 我下次讲个香味嘅， 桃花都冇香味，唔紧要。 桃花系冇香味噶，系咪桃花？其实 我唔觉得桃花有香味。 系啊，好奇怪。但系日本个 cherry blossom 唔系应该有香味，我都觉得好奇怪。我哋喺新年嘅时候买嘅桃花系冇香味嘅。 系啊，我好中意啲花咧，系好香 嘅。桃花应该有，好似咪应该有香味嘅咧？我都唔明。而家啲花好少有， 可能我唔好意思嗡个鼻哥喺个 系冇 花冧。 你又用嗰种方法啦，你知啦，你话用个香水樽。 在他面前喷一喷是吧 是啦 你想要什么味的都有。 是啦那跟住呢做些什么讲呢你想知道什么呢你问我、 想知道这个呢雪柳它可以摆几耐 都可以摆一 两 个 星期。 是啦都可以摆两个星期。 营养液啦当然是营养液要出场了。 都可以摆下但我都唔建议啲花粒咁细嘅要摆营养液囉都係自然啲囉。因为佢其实好密嘅啲花、就算你容易跌呢都係仍然係又喺都係有花喺上面嘅。咁、你直至到跌到佢可能得返树框其实都係好优雅嘅。 淨係个树框真係甩晒啦啲花粒。 咁掉咗佢算啦。 我掉咗佢呀我想諗住你花嘅先有第二个套路可以令到嗰个花枝呀。是不是叫花枝定树枝 有啊呢张相咪有囉嗰时候俾你睇得三枝嘢冇晒花㗎啦。日本人呢係鍾意用啲用剩嘅物资。 我形容下呢个先。 你形容下呢个。 呢、這个呢安安手上面呢一个好嘢。因为呢佢只係得三枝嘅。 跌晒跌晒。 我应该叫佢做树枝定係花枝呀、啊、呢、這个。 其实呢个雪柳跌晒雪柳花落嚟得返啲枝。 係啦得返啲枝。咁但係呢佢嗰啲枝上面呢仲有一点一点嘅。因为原本咧系嗰啲花柳， 系 唔系叫雪柳？ 系 原本系嗰啲雪柳一朵一朵雪柳咧，就黐喺个树枝上面嘅。咁而家咧就得翻嗰个突出嚟嗰个位啊。咁你离远其实望落去嘅时候咧，那个树枝唔系单调一条咁样嘅，佢有好多嘅 pattern 喺入边咧，弯弯曲曲啊，粒粒突突咧，都有啲唔同嘅美感喺入边嘅。而且咧仲有一朵粉红色嘅花，嗰个系点称呼啊？嗰位花系 嗰、那个玫瑰啊嘛， 系嗰个玫瑰啊。玫瑰实在太多品种啦，同埋咧佢又有另外三朵嗰个系咪尤加利啊？ 叶嚟嘅唔系尤加利， 唔系 普大普通叶啦。尤加利唔系咁嘅样啊，麻生。 哎呀，死人系啦，咁望起上嚟系有一种咧，我用两个字嚟形容，简洁。 系啊，日呢个系日式嘅配搭嚟嘅。咁、日系，其实我想讲咧，就而家嘅花艺师咧，唔系净系用花最灿烂嗰一刻嘅。咁、呢个雪柳咁咧，好多人咧，啲好多花艺师咧，将佢啲。嗰啲花跌晒落嚟咧，佢都会继续摆到，系啦，继续用佢， 有一种记忆嘅碎片嘅感觉。 系啊，系 啊，所以我哋亦都有讲就唔好随便嫌弃所有花咯， 系， 每样都系佢嘅美态，你要珍惜佢咯。 呢、這个啱， 系啊， 咁大家要记住啦吓，咁啊呢个系叫做雪柳， 系 花墟都有噶嘛， 有噶，但系唔系每一间铺都有，因为佢贵嘢嚟嘅， 自己揾啦、 啊。你而家望到贵唔贵嘅？你个人都 问啊， 升价咗，唔系呢个都 OK 贵嘅 ，OK 贵啊， 系啊，同埋唔系个个人会识得买。 100元一支 我讲完大家先至会去搵咯，雪柳冇一百蚊一支嘅，都要几百蚊几支咁样咯。 咪即系一百蚊一支啦，几百蚊我当你三， 佢唔系一 支 支 卖， 佢系几支支一束束咁卖嘅。 哦， 系啦，花墟可能系得几间诶卖专营日本嘢或者系比较高级少少嘅会有咯。 哦， 但系其实有一种国内嘅品种可以取代佢，咁、哦、但系就唔讲呢啲啦。 好啊，好， 系 啊，好，我哋搵翻正版货。 系 啊， 啊， 好，唔该晒，唔该晒，安啦，拜拜。 拜拜。 今日继续都系17度嘅气温，咁啊，转头咧会分道广播噶啦，咁啊，晨光第一线继续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咁主普通话台会有音乐早点，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嘅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仲有好多、啊。最想做乜嘢啊？晨光第一，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早嘅7:09，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啦。咁啊，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边咧，咁啊，亦都系有白元浩小白喺度啦，冇错啦。咁啊，今日咧都系孤军作战啊！咁啊，唔紧要，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咧公众假期完咗啦， 冇错， 有人翻工啦， 翻工啦， 系啊，Jessica 你好 ，Hello， 早晨啊， 早晨，哇，今日完全个样唔同晒，你一入嚟我以为边位啊？ 因为新同事 啊，真系新同事啊，反而系因为阿峰都喺度嘅，反而阿峰带你入嚟嘅时候，唔系系你带阿峰入嚟嘅时候，咦，后边嗰个认得，前面都要望多两眼先知，原来系。是 Jessica 嚟嘅，因为之前都成日第一日可能戴口罩啦，系啦，咁啊 戴下眼镜啦， 系啦，今日呢两个最大嘅特点都冇咗。 咁因为下昼约咗人，咁、就打扮得好睇少少。 你咁早就打扮得好睇少少啦？ 费事咁咧啡咁。 哇！你今晚去饮啊你？ 咁又唔系？ 圣诞节过咗咯，你成棵圣诞树咁喺度行嘅，点解今日又有？ 边有紫色单数？ 你今日咁样绿色衫，跟住件衫上面仲有咩啊？仲有只鹿喺度，原来嗰只仲唔系圣诞鹿嚟嘅？ 吓咁周围可能都仲有少少嗰个圣诞氛围咧。 好，唔紧要咁啊。你开心我就开心啦。哎呀，唔讲咁多，我哋讲下呢个交通先。 好，咁先同大家跟进翻啦。大埔公路爆水管已经处理好噶啦。咁去九龙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慢线嘅封路咧已经解封咗。咁另外谢飞道水管急修都已经完成埋噶啦。去铜锣湾方向近住柯布连道嘅封路都已经解封。咁隧道情况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咁路面都系啦，都比较畅顺嘅。 咁啊，睇翻嗰啲平时都会见嗰啲塞嗰啲。地图上面嗰啲显示啊，咦，见到屯门新墟嗰个位，我特别留意呢个位， 系 都有少少黄黄地色， 黄黄地咧，但又未至于好塞，即系可能啲车行 得慢咯， 系啦，行得比较慢。 通常呢啲我都预咗噶啦，系行得慢少少嘅啫，冇乜嘢。但系你真系啱啊，各条隧道咧都系。中環有少少位嗰度又紅紅地咯，咁啲就大家留意啦。 可能呢幾日大家玩得太硬啦，未有咁早起身。 同埋咧，而家嗰個翻工嘅意欲咧，即係大家明白啦。你啱啱先過完嗰啲節日，諗老實講，你今日星期幾啊？今日星期三，三四五，咁你普通可能你打工仔，你有三日假嘅。你攞埋佢啦， 都系噶， 穿埋个2024年佢咁样，有啲人可能咁攞，你可能留翻喺香港，你我系要中意喺香港放假，咁你咪放到好长，咁其实又得咁样， 都 得嘅。 系啊，咁所以呢段时间咧，即、那、系、個、交通方面咧，都系几正常嘅。咁你净系少咗学生，都少咗大节人啦、 啊。其实系噶，系啦、啊。不过大家咧都要留意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先啦。咁联、合道咧有水管爆裂啦，咁来回方向近住贾炳达道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咁联合道去翻乐富方向嘅车辆咧系禁止右转入呢个贾炳达道嘅。咁、另外仲有竹园道有水雾急收，咁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广播道游乐场咧，系唔能够经过呢个支路由左转入啊，左转入先系嘛，左转入联合道，咁受影响嘅车辆咧，包括巴士路线75号 X， 咁需要咧改道行驶噶，咁大家记得要留意翻啦。 哦，咁啊呢啲吓。少少啫，冇乜嘢嘅， 系 啦，好快脆都会啲改道都会完噶啦吓。咁啊，最紧要大家都系路路畅通，路路畅通去到2024年咁啊最好啦。 咁啊最好啦， 系啊， 我哋少啲嘢做啦， 都系要翻工， 都系要翻工。 你哋工作就系望住， 冇错， 系啦。 但系就唔需要顾及咁多个点， 系啦，唔使成日报嘅，唔好咁样腾嚟腾去嘅， 系啦。 咁啊，路你出边路路畅通，你哋又稳稳阵阵， 我哋 轻轻 松松。 诶，好啦，有啲咩交通上面嘅提下我哋啊？ 之前咧就讲过好多一啲，譬如电动巴士啊， 系啊系啊系啊， 巴士 系啊，轻能巴士真系犀利啊！ 系啊， 即系当我睇嗰啲新闻片嘅时候咧，见到佢哋，哇，我哋排出嘅。只是 H2O， 哇，嗰下真系太犀利啊！呢、這个系啊， 咁原来咧，依家仲有呢一个电动的士噶、哦， 吓 系啦，咁咧就 系系喎，而家嗰啲电动的士都系，唔系而家嗰啲的士都系石油气嚟噶， 系啊，石油气 系咯系咯， 咁咧有一个的士联谊会咧，咁上星期咧就宣布咗就会购入呢200架嘅国产电动的士，系、啦，咁咧预计咧就系出年嘅3月至4月咧就可以逐步启用噶啦，系、啦，即系出年咧，我哋就会见到更加新嘅的士啦，系、啦，咁但系咧 都系四人定系5人噶啦，可以去到 都系载4个乘客嘅，系、啦，而且咧佢个车尾箱嘅空间咧系大过即系依家啲石油气的士嘅， 系啊系， 咁就可以 其实而家石油气的士都我觉得都大噶啦， 系、啊，但系佢可能依家仲 仲再大啲， 系啦，就话可以放4个大箧加2个细箧， 4个大箧加2个细，咦？咁如果去旅行嗰啲朋友搭、搭的士去机场嘅，咪唔使咁头晕咯。 系啊， 个车尾箱又唔使话攞条带咁样抽住佢， 成日会跌咁样。我有阵时都会。 其实如果我揸车咧，我见到嗰啲的士，我有少少惊。但系如果调翻转我坐的士，我坐的士跟住个车尾箱闩唔晒，喺度揈下揈下嘅话咧，我都会担心我个行李跌出去。 系啊，我就惊死啦，会唔会去到机场少咗个行李？ 少咗件，少咗件最重要嗰啲。哎呀，阴公啦，不安全。 系啦，不过咁依家咁有更加新嘅的士，咁可能之后睇下大家会唔会用到啦。如果用到嘅话，咁、就应该会更加方便， 系咯， 就少咗呢一个嘅担心咯，系啊。 系。 咁但系咧就唔系每一款，即系依家我哋有蓝的啦，有红的啦，有新界的啊，其他的咁样。咁咧依家咧就预估啦，咁到时咧就一半。即系200架里面有一半咧系红的，咁另外一半咧就系新界的士，咁就会以呢个月租式嘅形式咧去租俾啲司机嘅。 哦，咦，咁即系个个月清噶咯，咁即系个的士联会咁样，我当有个的士联会，咁佢哋就on hand 有咁多架的士，跟住就等啲司机大哥自己去谂办法，要唔要租啦咁样。 系啦系啦，可能都俾佢哋自己试下去用，系啦系啦，去熟悉一下即系电动车咁样啦。咁、如果真系觉得 OK 嘅，咁咪可以鼓励到佢哋去换车咯。 系咯， 系啊。咁依家因为始终呢啲绿色嘅，即系叫做交通，都系比较即系叫做一个大趋势啊嘛。 系 系啊系啊，咁可能之后就会有更加多嘅电 动的士。我系喺度谂咧，因为而家啲的士大哥咧。佢哋通常都係咁嘅，咁你要換更，咁你換更嘅時候咧就去打氣啦，打滿咗跟住再俾下一更咁樣，通常嘅做法都係咁。咁如果你電動嘅話咧，咁可能叫做充電嘅時間咧就要翻多少少啦。 系嘅，其实佢依家咧，佢就叫做有啲公司就合作啦，就喺呢个九龙湾嘅大业街嘅三商物流中心地库就会有一个快速嘅充电站， 系 啦，咁咧到时咧就会有好多个充电嘅车位，就俾啲车即系插电。 哦，咁嗰个就唔系净系俾的士噶啦，就所有车都得嘅。 应该都系 嘅，即系你电动车或者电动的士咁，其实应该都用得嘅。但系我觉得佢几好，佢、有一个休息室嘅。 休息？咦？喂，呢、這个 OK 喎、 啊？系咪啊？系咪？ 有冇机打？有冇收音机听啊？呢啲 咁呢个未知道，但系你起码有 个 位坐， 這個提議啊、 飲翻杯茶咁样去休息一下。 其实有水机啊，水机我觉得基本啦、基本货仔。咁如果你话甚至乎有埋嗰啲好似 pantry 咁样。有啲茶包俾人啊，跟住有啲好簡單嗰啲小食咁樣，即係例如有啲譬如賣熱狗咁樣，或者賣少少甜品啊。跟住如果你見啲的士大哥嘅，可能佢你覺得嗰個年齡層面啲人鍾意食中頭飯嘅，咁你又賣下叉燒包啊，即係嗰類嘅鋪頭呢。喺嗰度住腳一下，咁我覺得其實嗰啲休息室都會幾吸引到幾多人喎、 啊。都係，因為始終7年要時間啊嘛，你冇理由你就咁企喺度等啊， 傻更更咁樣。 係咯，又唔知道做啲乜嘢啊咁樣，咁起碼有個位可以坐下休息下， 聯誼下啊嘛，傾下偈。 係咯，交換下啲心得啊。 係 喎，係咪？ 機場好唔好風景啊？咁樣。係啦，而家插牌好犀利啊！大家啊，記住啊，要守法啦咁樣。係啊。咁啊，亦都系啊，咁啊，而家的而且确，譬如圣诞节啦，我哋见到都我自己目测啊，都有几多咧？就算系入咪表嘅朋友，即系已经个佢哋冇违拍嘅，但系唔记得入咪表咧。咁其实我都见到有好多抄牌喺度。 系啊，阵先玩得开心得滞， 系啊，忘记咗啊， 要校翻个闹钟。 系啊，我自己都有试过用政府嗰、那个泊车嗰个 app 咧，咁我谂住就遥控入表啦咁样。咁、那个 app 咧，其实有阵时都会提下我嘅，系、啦，佢会提噶，佢会提噶。咁但係有陣時提，我唔知點解，可能我個電話衰啦。有陣時唔提㗎喎、係啊，所以呢我用嗰個方法呢，我就要加多個自己改良嘅精進版啦。咁、除咗係可以喺個 app 度，即係佢提示我，咁當然好啦。咁另一個做法呢，就係譬如我假如我入標入一小時嘅，入一小時之後呢，咁我自己個電話呢我都會校55分鐘呢、就係啦，55分鐘同埋58分鐘呢就 remind 我。咁令即係提我，我係需要夠鐘啦，我係要需要再追加我嗰個入標啊，定、還是我要夠鐘已經係去到架車嗰度揸走佢咧咁樣，係啦，咁啊自己個電話嗰度都要再 set 多個 alarm 咁樣，咁會穩陣啲咯。 雙重保險。 係啊，雙重保險啊，咁唔使驚俾人罰啊嘛。 係咯。 同埋你唔好阻住人啊嘛架車。 係咯，阻住人，因為陣時啲標位其實都幾多人泊車。 哇！直頭得一標位如得天下咁樣啊！你駕駛人士。 係，我成日見到會。排长龙， 排 长 龙啊！ 单只蛇饼咁样就系等嗰个标位。 系啊系啊，我自己走嘅时候咧，坦白讲呢、這个我自己啊，我个人啊，我走嘅时候咧，有阵时都会见到，如果有啲车系搵紧标位，而特别如果佢哋系都有有长者有小朋友咧，我都会有个心系偏向想让个位俾佢哋多啲嘅。 哦 系啊，咁我有阵时睇下有冇人要位，咁你入一入手，佢哋就会过嚟嘅，即系大家唔该晒，唔该后咁样噶啦。但系尽量帮忙咯。咁我见到有长者有需要人士会俾个位佢哋先嘅，系啦。咁大家都可以吓睇下会唔会呢个方法好嘅，咁啊试一试啦吓，咁多啲帮人啦。好，唔该晒，唔该晒 Jessica。咁啊7:20啦，咁啊同各位听众咧就睇睇天气啦。咁啊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干燥，最高嘅气温咧会系22度噶吓，晚上有一两阵嘅微雨，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啊，未来两三日除夕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天气咧都系和暖噶噃。现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咧就66%嘅，见到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咁啊嚟到7:21啦，咁可以大家一齐咧，朝头早啊，啱啱醒嘅时候一齐上下堂，上咩堂？中医堂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早喺晨光大学嘅电话旁边咧，继续邀请到啊，注册中医师陈佩斯医师，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圣诞快乐啊，都同你讲翻句先啦。咁啊，圣诞节嘅时候咧，相信有好多人咧就好开心啦，好兴奋啦，加上嚟紧咧亦都系过年咯，咁所以咧，可能各种嘅开心事情令到大家咧喺睡眠质素上边咧会有所改变，那个改变咧，梗系唔好嗰方面嘅改变啦。而家大家都应该系瞓少咗噶啦，因为玩多咗嘛。咁但係咪淨係呢一個嘅原因叫做興奮啊，或者係令到自己個人呢就心情嘅唔平復呢先至會係失眠嘅原因呢？嗱，喺中醫角度嚟講，唔知道失眠我哋有啲乜嘢嘅原因係會導致呢一個問題出現嘅呢？ 我首先要知道咩叫瞓觉先。瞓觉咧就是我哋能量咧收翻落去啦，收落去边度咧？中医嚟讲咧，瞓就系我哋嘅储存库、所以我哋瞓觉咧就系啲能量要收去个瞓度咯。咁我哋咧，譬如咦日头咧起身即系瞓觉嘅时候起身啦，咁我哋会一开始会擘大眼噶嘛，就系一能量出嚟啦，咁就喺个肾度出嚟，咁样啲 energy 即系能量喺个肾度气血啦，肾度出嚟嘅时候我哋就擘大眼，收翻落个肾就系瞓觉。咁呢个机制如果出现问题嘅话咧，就会影响我哋瞓觉，就所谓嘅失眠噶啦、 哦。原来瞓觉中医角度嚟讲，就同我一直以嚟认知个就系眯埋眼就瞌着，嗰、那个系有分别噶、哦。 系啦，呢个只系一个动作啦。因为点解我哋眯埋眼？有啲病就系我眯极或者眯极，我都系瞓唔到噶嘛。又或者就算有睡意，一搭落床就瞓唔到嘛。呢个就系一个失眠啦。 有阵时候我都系要可能点下十几分钟啊。咁呢个时候算唔算系失眠咧？轻度失眠算唔算噶？ 其实喺个医学角度嚟讲咧，其实我哋个定义嘅咧就系半小时嘅。不过正常人嚟讲咧，你即系有睡意瞓落床，应该五至十分钟就瞓着咗觉噶啦。咁呢个系一个正常情况啦。咁但系你话半个钟之内咧，我哋都叫合格啦，即系都唔会话你系失眠咁样。咁但系咧，点解我哋会瞓唔到咧？其实当然头先讲，喂，我哋玩得太兴奋啦，成日讲咧。如果你打错小朋友就知噶啦，喂，小朋友唔好同佢玩到咁癫啊，佢夜晚会喊噶，或者佢瞓噶。 喂，小朋友系咪玩得癫？特别真系喺中医角度嚟讲，又佢特别容易失眠噶。 其实系嘅，因为其实小朋友嚟讲咧，佢哋咧阳气比较旺盛啊，同埋比较升发为主啊，即系佢哋咧会好活泼噶嘛，即系讲真，比我哋嚟讲，佢哋喐得好多啊，周围走啊咁样。咁所以佢哋咧嗰个收翻个阳气咧就会比较难啲啊，佢哋好容易出嚟， 系 收就比较难啦。咁所以如果我哋咧临瞓之前咧刺激咗啲小朋友嘅话咧，佢就真系仲系嗰啲阳气咧收得咧唔稳阵咧，就容易半夜所谓喊啊、发梦啊、或者唔愿瞓啦。 阳气收得唔好就会出现呢个情况， 系啦，即系我哋能量收唔到啦。其实我哋大人都一样噶，只不过大人咧冇咁显著啫嘛，即系我哋唔会好似受完刺激或者癫完之后咧，我哋就咁小朋友俾小朋友咁大反应。但系我哋譬如话可能都系好多梦啦，系啦。咁而且咧，我哋都系长期积埋嚟嘅，因为始终我哋都市人咧，即系休息又唔够啦，工时又比较长，压力好大啊。长期嚟讲，即系好似小朋友咁样，长期受到刺激啦。咁所以我哋咧，嗱，我哋受刺激，我哋要做嘢，压力大咧，我哋不停提取能量。 系。 咁但系不停提取得嚟咧，我哋冇收到啊，即系又出又唔入。咁醒下咧，呢一个睡眠嘅机制咧就开始坏啦。咁所以我哋咪瞓得唔好咯。 哦，咁睡眠就系呢一样嘢啦。咁如果你话我真系要去搞翻好嗰个睡眠啊，咁我应该点咧？从边一方面着手？从呢一个嘅情感上面，即系令到自己 calm down 咗先啦。定还是其实有其他嘢可以辅助，令到我可以瞓得好啲嘅咧？ 嗱，第一样嘢咧，我哋中医讲咧，竟然搞一个叫脾胃、哦。脾胃咧就我哋中间即系身体中央嗰个位置啦，胃腹部嗰啲位置就系脾胃啦。咁点解咧？有冇试过就系食到好饱瞓唔到噶？ 有， 好肚饿都瞓唔着。 有， 系咪？ 系啦，太肚饿太饱有阵时都出现呢个问题嘅。 顶住啊，咁样系啦。咁点解咧？因为其实脾胃喺我哋中间。头先我哋讲咧，啲能量要收翻落个肾度咧，必须要经过中间呢个位置，就系、是、呢个脾胃啦。咁如果脾胃好饱或者咧好肚饿，其实佢唔系好喐啊。我哋讲佢，我哋要脾咧，脾主运化，脾胃要咧啲食物落到嚟咧，我哋就要消化处理，好似洗衣机喐噶。 所以就一个太饱咧，就佢饱得滞，佢喐唔到；一个太肚饿咧，佢冇能量喐。 系啦，咁所以你咪即系中间呢个位置咧，已经受到阻滞，咁啲能量咪通过唔到中间落到下面个肾嗰度咯。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先搞咗个脾胃先，因为大家都。即系点解我哋成日都中医咧？你大家睇中医都成日话，哎呀，中医又叫我唔准食冻嘢啊！咁其实因为对我哋真系冇益处啊，譬如雪糕啊、冻饮啊呢一啲，一定系伤脾胃噶。系啦，咁所以如果你瞓得唔好咧，其实都要考虑下咧，热敷下肚仔啦。吓，即系当然唔使乱到出晒汗嘅，你觉得 觉得好暖，觉得舒服咧，呢、這个都会其中一个帮我哋嘅方法。 系， 同埋咧，我哋讲喂，临瞓之前咧，咪好多即系朋友嗰时觉得，喂，我都系谂好多嘢，个脑不停转啊，唔谂都唔得啊，咁样。就因为我哋惯咗咧，太紧张啦。咁咧。如果我哋熱敷啦，熱咧令到我哋肌肉咧有放鬆嘅作用嘅，咁所以頭先我熱敷肚仔會有幫助啦。又或者咧，有冇發覺咧，我哋瞓唔到嘅時候，或者瞓得唔好，第二日會頭昏腦脹噶嘛？ 有啊，又係啊，好重咁樣嘅感覺。 冇錯，但係啲能量咧上曬喺個頭度，咁於是咧落唔到嚟啊，即係即係頭先我不停喺度升發上嚟，落唔到落去下面啦。咁所以咧，我哋可以做咩咧？瞓喺度噶啦，我哋唔想喐噶啦，咁我哋咧就用手咧去按摩我哋嘅头皮啊。 系啦，头皮按摩松下佢，系啦。咁而另一样嘢咧，最后眯埋眼啦，亦都可以按摩咧眼周围嘅穴位咧，令到我哋咧就会放松。嗱，慢慢做得噶啦，即系啦，因为你慢慢 即系搓下个太阳穴附近嗰啲位喎，系嘛？ 系啊，都可以啊，系啦。咁同埋眼部咧，其实附近有啲眼眉啊，咁样都系有啲穴位嘅。咁样其实你唔紧要啦，围住个眼咧，嗰、那个去按摩得噶啦。咁样， 喂，我觉得咧敷热毛巾咧，其实都几好，即系敷埋只眼啊，咁令到你成个头咧好似几舒服喎。咁有冇效啊？呢、這个 都有用噶，因为咧你点解你觉得舒服咧？就是、因为我哋肌肉放松咗咯。咁所以我哋热敷，头先我讲热敷嘅肚脐都系有呢个作用嘅。咁所以你话诶，即、系有啲市面上啲眼膜啊，摆落只眼度可以暖暖地啊，咁都有帮助噶、 哦。 亦都我哋气血循环，我有病坏咧，用完之后咧，第日只眼精灵啲嘅睇嘢。 我都想啊。咁如果你话即系身边冇啲乜嘢嘅，我谂只手，譬如咁样搓到好暖，跟住敷两个眼睛个位置，其实都有少少舒缓嘅作用噶嘛，系嘛？ 可以啊，譬如我哋两只手合埋之后，捽咧，然后就放喺你眼上面啦，系、啦，咁佢都会有一个温通嘅作用，因为我哋手掌掌心咧系好有能量嘅。咁、而另外咧，头先讲啦，只手指啦，可以系按摩嗰个头皮啦，系、啦，咁样咧令到咧即系可以。放鬆好快放鬆到嘅，因為有一次咧，我女考試好緊張啊，我啱啱又緊張，我瞓唔到啊咁，咁我咧就係幫佢按摩個頭皮啦，同埋幫佢按摩個眼咧，咁好快佢都瞓著咗啦。 哇！咁啊呢個方法都幾好啊，咁啊特別呢排咧大時大節啊，大家都容易興奮啊，咁不妨咧就用呢一個方法咧舒緩一下自己嗰個嘅眼力，緩解一下咧自己失眠嗰個情況。咁如果你話真係失眠失得犀利嘅話，咁啊都要揾翻啲醫師去到幫下手啦，咁或者即係點下香薰，佢會點香薰？中醫角度嚟講係咩一回事嚟㗎？呢個 其實都可以嘅喎，因為其實最主要大家咧，頭先我講啦，你要能量要收翻落去咧，其實一定要放鬆啲氣血先落到下面啦。咁、其實你話咧，點樣香薰？我聞到好香，好舒服喎、咁同佢哋已經開心咗啦，嗰啲氣血行到咧，所以我覺得冇問題 嘅。哦，咁啊，大家係大家不妨試一試呢啲嘅方法啦嚇。咁啊，傾住咁多先，咁啊都同阿 Terry 講翻句啦。咁啊，唔該曬，成日咧就幫我哋手啊。咁啊，希望2024年嘅時間，你又繼續新年進步，又揾多啲好嘅中醫方法咧，就同我哋嘅聽眾分享一下啦。 好啊，繼續同大家 好，唔該曬 Terry，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三名港人圣诞节在广东韶关遇上交通意外，一死两伤。韶关市政府经初步调查，指接载港人的私家车越线爬头，同对头车相撞。而經現場呼氣測試後，已經排除涉事兩名司機醉駕。當局又說兩名傷者沒有生命危險，晚上已經由樂昌市第二人民醫院轉送到粵北人民醫院。事發在樂昌市平石鎮梯子嶺村一段535國道。本台記者在現場採訪所見，涉事路段彎曲，有很多落斜位，途经车辆的车速亦较快。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涉事港人所坐的车辆是内地车牌，并非网约车，亦不是透过港车北上计划进入广东的香港私家车。驻粤办已经同求助人及家属会面，并会继续按照求助人意愿提供适切协助。独联体国家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在圣彼得堡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罗斯明年担任独联体轮值主席国期间，将高度重视深化独联体内部的经济联系，特别是扩大独联体国家贸易使用本国货币结算比例。指出使用本国货币结算可以确保独联体国家的经济和金融主权。普京又表示，俄罗斯将和独联体国家共同致力维护欧亚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并在打击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跨国犯罪、贩毒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另外，普京话独联体成员国仍然需要密切合作，特别是在打击篡改历史企图和纳粹主义英雄化的问题上。罗马尼亚普拉霍瓦县一间旅馆发生火警，造成至少六人死亡，两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清晨，消防在中午将火救熄。当局说旅馆当时有26人入住，18名旅客及时逃生，当中两人被烧伤，而火警中6名死者包括至少一名儿童，目前仍未清楚火警的起因。有报道指事发时旅馆正举行圣诞聚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早上天气清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和除夕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依家龍尾去到福亨村。咁再提大家一次啦。屯門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新墟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車線封閉，依家龍尾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另外再提提大家，因為有船隻機件故障，以下嘅渡輪服務將會改由巴士營運，包括珀麗灣去中环方向，上午7:40，上午8:40和9:40，仲有中环去珀麗灣方向，上午8:10、9:10和10:10都是改由巴士营运。睇翻隧道情况，现时三条过海隧道都大致畅顺。咁提提大家一啲嘅封路措施啦。联合道有水管爆裂，联合道来回方向近住甲丙大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联合道去乐富方向嘅车辆禁止右转入甲丙大道。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过海隧道已经实施分时段收费，私家车同电单车会分时段收费，非繁忙时段嘅隧道费会平啲。各时段之间嘅收费会每两分钟递增或递减。的士的收费全日维持25元，其他商用车就全日划一50元。想知实时收费，可以看香港出行易流动应用程式，或留意隧道的收费显示屏。 眼红、 暴躁、 口沫遮拦、 粗口烂舌， 煮饭的人好怕见到他， 但是吃饭的人就好想撞到他。 他就是 I'm Gordon Ramsay。 电视节目 Gordon Ramsay 风味之旅， 是疯狂那个疯啊， 地狱厨神 Gordon Ramsay 勇闯老挝、摩洛哥、阿拉斯加等地，亲自上山下海搜集地道食材， 一边闹神闹鬼， 一边煮出九大鬼。 今晚10:30， 港台电视31。 爱丽丝，一个令人希望结识的名字。今日我哋有机会遇上，由呢一刻开始，我哋就从不同角度探索爱丽丝嘅世界。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675， 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675 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 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 流动应用程式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年头到年尾，最紧要和气。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嘉明。小朋友上了小学之后，有时跟下功课啊，帮手温书都会有少少激气的。不过想开啲，他们成长之后的世界又有人工智能，又有很多科技去帮他手。现阶段就算是默书测验考试成绩未如理想，其实都不用那么紧张啊。家长看得开啲，小朋友自主学习的动机又会强啲。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祝愿所有家庭和和气气。 早晨七点三十九分，早晨嘉明， 早晨阿欧， 喂，早晨嘉明阿欧， 早晨阿小白，早晨啊各位晨光嘅听众朋友，今日应该系要翻工嘅日子咯噃，放完呢一个圣诞嘅红日之后 咧，哇，四日假期，原来一个正常嘅打工仔系有四日假期， 所以识请假就请埋呢几日啦， 系咯，其实话 埋佢啦， 都系我哋 debut 嘅啫，都系年尾咯，已经 翻嚟开下 party 咯， 系开下 party 都系开心嘅，咁啊，我哋琴日前日已经有做晨光。所以我哋就即系一路陪住大家放假，又陪住大家翻工咁样。咁但系咧，啲圣诞装饰咧又唔会今晚就即刻拆走晒嘅。咁你话喂有啲余韵得唔得啊？因为咧成日都想帮一班服务界别嘅人士去讲咧，其实27号咧先系佢哋嘅圣诞节嚟嘅，因为佢哋除咗完嗰啲平安夜啊、圣诞节啊、 公众假期嗰几日。 哇！你谂下，你做餐饮，你其实未必放得到嘅， 系啊。 你做酒店业未必放得到，但系27号真真正正先系佢哋嘅圣诞节，可以同屋企人欢聚咯。所以你哋都要 Merry Christmas 啊！ 系啊，祝你哋都有一个愉快嘅一天啊！不过睇翻咧，头先阿 O 所讲咧，都系有啲圣诞嘅装置啊、装饰啊、大型啲嘅打卡点咧，都依然会持续嘅。通常都系过埋个年啦，等你都可以咧最尾呢几日都享受埋佢啦。譬如西九嗰棵大树咧，仲喺度嘅，放心吓，仲喺度嘅，都唔使逼爆个港铁站嘅。 D 字头嗰个牌子嗰个树喺咩度啊？ 都喺度嘅， 都喺度嘅。 嗰棵好金金灿灿烂烂嗰棵树都仲 喺度嘅。1881嗰棵喺咩度嘅？ 仲喺度，放心。 嗰啲爬窗圣诞老人仲喺咩度？ 仲喺度，仲喺度，系继续爬，继续入你屋企，继续派礼物俾你。 啲大型屋苑喺大堂嗰一棵树都应该未咁快拆住嘅， 未咁快嘅。 但系差唔多啊，过完年佢就年挥春噶啦，准备就同你讲侯小姐啊、白先生啊咁啊，俾封利是嚟用下啦。 要利是封啊？ 系啦，喂，呢个辛苦咧。就是一大班的朋友，他们我们香港在街道很多时候我晏昼的时间会见到很多工人去到换那些装饰。 对啊， 即是你而家就 Merry Christmas 啊，咁啊黏咗啲雪人喺度啦，咁其实佢哋都好快脆又要变 Happy New Year 啊， 新年最 系啦 ，Happy New Year 之后又隔冇几耐又要恭喜发财咁样，佢哋都真系辛苦啊， 系啊，因为呢一班嘅灯饰人员啦，都真系好犀利，即系嘉明试过喺大厦外墙爬过落嚟之后咧，就知道佢哋 感受到佢哋嘅苦啦， 即系虽然咧当然有晒咁多嘅安全措施喺度啦，不过咧都讲翻，其实我哋以前咧真系细细个去尖东睇灯饰咧系一件事啦， 系啊， 咁啊去到近年就可能系上 一架开篷巴士，就游匀全个区域。 小我有玩过，我 有 玩过，我游咗呢一个嘅尖东，系啦，咁我就喺近尖沙咀消防局嗰度就上车嘅，咁跟住咧就兜咗经呢一个海旁啦，咁啊跟住亦都去到北京道嗰度啦，跟住再转翻去广东道啦，咁啊就咁样就翻去自己即系上车嘅地方嘅，咁兜咗个圈，咁有啲灯饰咧就当然系外墙，大厦外墙嗰啲有啦，咁有啲灯饰咧就悬挂喺度嘅，咁亦都有睇到，咁佢哋每去到一个景点啦，即系灯饰嘅景点咧，都会停低架车， 俾你慢慢影， 冇错，慢慢影，好好啊，佢真系会问嘅。影完未啊？未啊？咁好啊，你等多阵啊！ 好似影大合照嗰啲， 系同埋个景一定靓噶，因为你喺个双棚，即系双层巴士个顶层啊嘛， 系啊，有翻咁上下高度， 系啦，咁都唔会话有人阻住你，咁所以都系一定靓嘅。 同埋我都发觉咧，近年嘅大厦外墙嘅装饰咧，除咗话系我哋以前嗰一种嘅叮叮叮灯后之外咧，都有好多系成埲墙都系有啲影画像啦，咁甚至乎咧系整个嘅灯饰嘅趋势咧都开始有一个不同啦。咁所以咧近排咧都见到有啲报章朋友咧揾翻灯饰大王出嚟咧，讲下佢嘅生意系点样样，甚至。似乎嗰个生意模式近排阿黄剑山先生有啲咩嘅分析去讲下咧咁，嗱佢话咧其实以前咧维港两岸嗰个灯饰最璀璨嘅时期咧，差唔多真系每栋大厦都会有啲圣诞同埋新年嘅装饰嘅。 记得。 咁但系咧啲市民啊游客啊系要以前啊吓最少提前三个月咧就订定酒店先至可以欣赏到夜景最靓嘅位置嘅。咁但系因为咧疫情之后第一个嘅圣诞节咧，好多商场就反而转咗嗰个嘅营运方式，大厦外墙未必摆好多嘅钱落去去做嗰个装饰，但系商场入边咧就做好多唔同嘅主题啦。咁入边嗰个改变就系外墙嘅所谓灯饰嘅设计啊，灯饰嘅粒数啊，甚至乎系唔系转一啲比较环保啲嘅 LED， 可能个成本价贵少少嘅去灯饰咧，就变咗个商场嗰个着眼点唔喺外墙度，就入咗去商场入边点样去做到个气氛咯。 同埋引你入咗嚟之后咧，你见到哇入边咁靓嘅，美轮美奂嘅。我唔走啦，买下嘢先咁样咯，就变咗，即系叫做户外嗰棵圣诞树咧就冇咁劲抽，反而入边嗰棵 所以咧佢有阵时户外啲圣诞树咧，佢摆喺边咧？佢摆喺门口，佢摆喺门口，你觉得靓啦，然后一大一串嘢咧就引你入埋入去个门口嗰度入边，跟住就想你入去消费啦。 你见九龙塘嗰商场都常年系嗰棵圣诞树系要喺中庭嗰个位置， 系啊系啊系啊， 你一定要去到中间先可以打个靓。咁你唔入嚟又打唔到， 系啊！ 最紧要就 系 你要有翻咁上下嘅消费额度，先至可以有呢一个门券入去影相噶嘛。 哦，咁你嗰个就讲紧中环嗰个就真系要消费先可以消费间入去嗰个圣诞小镇，每年都有个圣诞小镇喺嗰度噶嘛。 系啊，嗱咁另外咧，同埋佢又提咗一样都几有趣嘅嘢。咁啊，灯饰大王咧，咁佢就话，因为咧原来近排啲商场咧近年嚟讲咧，有啲嘅大厦业权分散咗啊，咁所以就未必系大家一齐同意啊。好啦，我哋翻呢一个银码。去到布置灯饰啦，咁样样。不过佢就话咧，因为始终外墙灯饰都系香港嘅特色嚟噶嘛，可能去好多外国游客嚟到香港，去到影香港嗰一张嘅所谓嘅打卡相嘅时候咧，都系要影翻嗰几栋大厦啦，都系有翻几啲地标式嘅位置啦。咁都希望呢一个嘅灯饰文化咧，可以再经过两岸嘅大厦一齐合作推一推。譬如话会唔会多翻啲科技嘢啊，多翻啲新啲嘅设计啊，会唔会系一齐做啲灯饰画出嚟咧？ 哇！ 而家就慢慢其实八点钟咧都已经有啲好。集体性嘅一啲表演形式啦，都已经好幻想咏香港嗰一种嘅感受嘅。不过会唔会可以再多啲，再凝聚多啲，可以即系整个配合起上嚟系一件事多啲嘅咧？ 例如喺ICC 嗰度，咁而家你见到佢哋个大厦外墙，其实可以做到好多唔同嘅 pattern 噶嘛，图案啊或者文字都做到嘅。会唔会其实呢啲文字或者整个圣诞节？圣诞老人咧，你见到佢飞嘅时候咧，一坐埋呢个雪橇车咧，一过嘅时候就过咗个IFC 嗰边， 系啦 ，IFC 嗰边就接翻嗰、那个 系 啦 去飞咧， 即系接翻个 animation， 咁、你咪变咗好似圣诞老人横跨咗我哋维港咁样， 系应该得嘅， 系咯， 技术上就一定得嘅， 系 一定得嘅， 不过你都知啦。第一棟嘢就係邊間地產公司？ 第二間公司， 第二間就係、是、咁。但係即係應該大家可以坐埋一齊，同心 冇錯啦， 搞旺過香港。係啦，其實今一年即係2023年，大家其實 无论四大好五大好、 嗯、 大家都系谂紧同一样嘢啫，系咪先？冇理由得你个商场旺嘅、 嗯， 要旺咧就成个香港一齐旺、 啊啊。 通常都系咁嘅，香港就系咁啊，好、嗯、难有一个集团或者一个团体可以独善其身嘅。咁啊，盼望即系有关方面都真系谂谂计，睇下可唔可以头先即系啊圣诞老人 就 落车由东边去到西边、 啊， 西边又翻翻东边。 系啊，即系譬如你嚟紧农历新年，你福禄寿咁样。 系啊， 咁其实你喺两边嘅大厦咁啊，周围走，喂，外国人睇上嚟，我哋香港人睇上嚟都开心啦。 又有一只窿又可以俾大家跳下角嘅，嚟紧系咩年啦？ 吓， 我哋上次嗰年宵市场几开心， 系啊， 嗱已经好多桥啦。 系 龙系长身可以飞噶嘛， 系 咪可以真系横 飞嚟飞去咯？ 好多个唔同嘅覆盖面咯， 龙最好啦。香港本该都有条设计好嘅飞龙， 咪系 嗰条设计好嘅飞龙，仲嗰阵时都用钱都用得多。依家冇理由唔用翻佢， 可唔可以龙夹埋帆船一齐啊？ 十二年之后仲唔系用你香港飞龙？ 系咪可以出翻嚟啊？ 反正你维港都有定时定候会啲帆船噶嘛， 系啊。 咁你直头谂下计仔，加啲科技嘢上去，整条活龙喺度咁啊飞下飞下， 可唔可以直头飞嚟维港两岸之余喺水上面又有啲嘢搞下？ 系啦、啊，有飞龙 乐园都做得到，应该香港都可以合作做得到嘅。 好，咁啊，大家一齐搞旺个香港去啊吓、嗯！明年咧，无论系龙年定系2024年咧，盼望香港一个新嘅景象啊！噃， 需要是商界啦、政府啦、各界一起合作的，好像上次这个 fashion show 其实相当之好看， 成功成功、 嗯、上到这个国际舞台上面都见得到有香港的地标式的标志在后面，那都是一件事来的，会不会有更加多这些类型的机会发展呢？在2024年慢慢出来呢，听过 Pharrell Williams、 Swae Lee 和 Raul Alejandro 的 Airplane Tickets。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到十点，晨光第一线，由晨光每日一格 Coffee Time， 晨光百科职场 KOL， 晨光交通天文台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同天气状况。 接住有晨光大学，一齐上早堂，一齐迎接正能量早上。 白元浩、 阿欧、 嘉明、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阿欧 先生们、女士们，想问下你哋啊，吓 点啊？ 收到礼物啦，有冇拆啊？你另一半都会送礼物俾你哋啦。理论上，理论上啊，吓理论上，我估唔到你哋呆咗啊！即系有咗小朋友咧，你系有咗小朋友啲家庭咧，即系冇乜趣味啊！唔好讲情趣啊，情趣都升华咗另一个层次，冇乜趣味啊！我想讲系 我老公咧， 系啊， 寻日咧就话，因为我就翻工啦， 翻 完工之后咧， 咦？呢个系解释定系掩饰啊？ 两样都系嘅。咁啊，阵间先再讲多个惊俾你吓。咁咧，咁佢就问我话：喂，我咧同咗 B B 落街，行下个圈，咁喺阿商场嗰度咧，谂住买啲咩珠宝首饰俾你好啊，圣诞礼物咁样。 即系你做样都有讲， 系啦，佢就会讲，但系佢就系明知我系而家唔戴珠宝首饰嘅，除非我上台嘅啫。咁我咪话唔紧要啦，你留翻我哋十周年嘅时候先俾个劲嘅。 都好嗱，我咧就屋企发生咗咁嘅事嘅，咁我太太咧就同我讲，佢话喂。我之前咧订咗部机啊，咩机啊？破壁机咁讲啦。呢部系你圣诞礼物嚟噶啦，咁样。 煮嘢食嘅我哋系咪啊？ 我冇用过噶，我冇用过。 嗰部机系我哋煮嘢食嘅，主要系。 我嚟煮嘢嘅，煮乜都得嘅，咁啊声称啦。咁佢就即系当然见佢就好开心啦。咁 佢好开心， 佢开唔开心就好啦。 俾多啲灵感你做飲食图鉴 啊！系啊系啊，不过我咧。我其實本身因為聖誕節當日咧，同埋之前嗰日咧，我都除咗晨光之外啦，咁我亦都即係出邊嗰啲嘢又唔講啦。咁但係咧，我都好努力去到撲呢一個嘅聖誕禮物俾屋企人嘅。咁、我你都知我又撲禮物俾仔仔啦。 係咯。 咁我撲禮物俾仔仔嘅時候咧，咁有一次我同我仔仔去行街嘅時候咧，咁啊喂，真係要諗下計啦，冇禮物俾媽媽點算啊？我哋今年咁。咁啊，阿大仔咧就去 將個壓力過咗俾啲仔， 我就同佢行書局喎，咁行書局嘅時候咧，佢又見到有張貓貓嘅書籤咧，咁佢就哎呀呢個好得意啊，我想送俾媽媽咁啊，哎好喎，咁不如咧你送俾媽媽嘅時候你就話我同爸爸一齊送嘅，咁得唔得啊？ 然之後用姐姐啲零用錢嚟買嘅， 都係我啲錢嚟買嘅，係啦。咁你書籤真係幾廿蚊貨仔嗰個， 就算用小朋友啲錢都係物輕情 意重嘅。咁我豪俾佢啦。咁呢個咧我都會咁。为自己解说噶，我送咗第一份礼物俾佢啦，掹车边。咁第二份礼物咧就喺圣诞节当日咧，咁、我就去咗去 B B Q 嘛，都有分享过啦。我 B B Q 咁我去买呢、這、一个材料嘅时候咧，咁我就行过一啲花圃，咁我就每一种我揾咗一扎玫瑰花，但每一种颜色嘅玫瑰花咧，我就买咗一支，跟住就凑埋咗个花束咁送咗俾佢。 哇， 好似都收货， 系。 系啦， 系啦，因为佢觉得咦都 OK， 都有啲表示。咁又老实讲，又唔系话真系好昂贵嘅，但系佢觉得记得，咁好多字都 OK。 有心啊，有心啊， 系啊， 有哇有心呢句都好好腰心腰肺啊！ 我寻日都忍唔住咧，将呢一个我睇到嘅网上笑话咧，一个爸爸系笑话咧，转载咗出嚟啊！ 系 佢英文嚟嘅，咁我即系夹硬用中文嚟到译翻啦。咁爸爸就问：喂，你有啲咩圣诞礼物想要啊？咁阿妈妈咧就得。冇嘢令我开心得过一条钻石颈链嘅，咁啊点知爸爸咧就结果买咗冇嘢咯， 因为 冇嘢令你开心过一条钻石颈链啊嘛，就买冇嘢俾你啦。 哇，食字啊食字啊！ 嗱，点解无端讲呢一个咧？就因为圣诞节啦，好多时候啲女士又好啦，男士又好啦，都会双方交换礼物嘅咁样。我自己咧都拥有一对波鞋啦，圣诞节嘅时候。咁咧，但系咧呢一对波鞋咧，我都想 check 下佢嘅真伪咁样。咁咧。今時今日咧，原來咧，就有一個 app， 咁啊，美國科技啦，同埋咧，美國嘅紐約大學咧，去合作做嘅人工智能 app 嚟嘅。咁呢個 app 咧，就真係我睇完之後都覺得好犀利，佢可以鑑證到咧，巴黎哈哈啦、格仔嗰牌子啦、Gigi 啦，仲有 Monogram 啦，等等啦，16個牌子啦。咁如果你嘅 AI 的準確度是高達 99.1%、哦、那你只要用這個 APP 呢 scan 什麼呢就是 scan 它隨便個袋裡面內部的一幅布料呢就已經得到呢一樣嘅結果， 個、哦、 結果咧，個結果咧仲會啊，仲會咧print 到一張咧數碼證書出嚟啦，以至識別呢個係正貨嚟嘅。 哇，好緊要啊！呢種科技。 咁而呢一種科技咧，係可以對接埋落去咧，我頭先講嘅某啲品牌嘅波鞋嗰度，包括。剔剔啦，三間啦，有個人入樽啦，等等啦，甚或乎 Kanye West 個牌子咧都可以對接得到啊嚇、 哦。 好啦，咁喺咁咁，你話波鞋咁樣點樣影咩啊？就係影佢鞋入邊嘅一啲布料或者紋理咧，影兩張相就可以咧有呢個 AI 生成嘅呢個人工智能嘅 shot 去 print 翻出嚟俾你咯。哇，好犀利喎！呢樣嘢其實佢嘅準確度有 99.1% 咧，咁、就令到咧大家唔驚上網買到假貨咯。 係咯， 我即刻想 download 呢個 app。如果佢係唔使錢嘅，我而家唔知佢係需唔需要錢啊嚇。咁但係 真係好驚嘅，上網買貨嘅時候 佢驚啦， 都已經唔係去淘寺邊嗰啲噶啦。 係啊，依家你知唔知咧？好多依家啲跑鞋咪好貴嘅，1500-1600嘅。其實好多假跑鞋啊，你知唔知道？ 嗯、 即係佢嗰啲碳纖底嗰啲跑鞋咧，嗱我唔知。边个地方做啦？同个外表咧系同真嗰对一模一样噶。咁但系你去到买1500-1600一对跑鞋嘅时候，其实你系中意个科技嘛？ 系咯， 即系嗰个运动科学带到俾你嗰个回弹力啊，或者嗰个轻身度啊。嗯，但系咧，如果你买到对假咧，第一容易受伤啦，第二咧你根本买唔到个科技啊嘛。咁乜嘢可以对战到科技咧？就唯有科技啦、你就用呢啲 AI 嘅 app 咧，先可以咧对接得到去做一件咁嘅事。因为咧好多时候咧，啲老公咧买个包包俾个老婆啦，咁你买嘅时候你都唔知真定假。我哋都有听过有啲专门店都会卖假货噶嘛。你有听过呢件事啊？ 我有听过啊。 喺专门店个老公买咗个包包俾个老婆，八周年好，一百周年好，乜嘢礼物？你买完之后。啊、太太咧就俾啲 friend 咧系笑佢啊，笑佢话哇，阿陈太你呢个袋好似唔系写住咩， 同埋真嗰个版本冇拉链嘅呢个位， 你写住希腊世家、哦，都系欧洲， 所以咧 唔系嗰个地方 最厉害嘅鉴证专家咧、 啊， 就系、是、一班太太， 系啦、啊， 即系科技还科技， 100%， 你真系相都唔使俾，内笼嗰啲咩物料都唔使， 佢闻一浸腿 就知啊， 眼都唔使睇啊，两个鼻锁一锁就知啊， 过去呢50年嘅成个 c a 你一眼就知道啦！ 你话太太叻嘅，已经去到好后段啦。但 系 个故事嘅开出，如果老公系买完之后，自己用呢啲咁嘅智能程式可以 check 得到，辨别到真伪咁啊，太太唔使俾人笑。阿、陈太又冇得认咧、老公用啲钱用， 老公又威威啦、买到好嘢啦。 咁所以我觉得啊，呢啲圣诞节之后嘅一日几讲几好，即系 Boxing Day 之后，你可能收到男朋友或者女朋友或者老公老婆嗰份圣诞礼物，你真系可以用呢啲 app。check 下 验验货， 虽然验完之后就算系假，你都唉算啦，下年再买过啦。 早晨，早晨，翻工啦，开始啦，8月11号嘅早上啦，今日咧继续请嚟啊，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清兴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啦。 系早晨， 早晨啊！同我哋一齐跟进下咧，港股喺假期前嘅一啲表现啦。咁啊，个别见到有监管嘅情况底下咧，网易啊，同埋腾讯咧就应声下跌啦。咁但系睇翻咧，美股时间啦，啲 ADR 咧都升翻啲嘅。咁啊，有监管成日都话系好事嚟噶啦。不过估唔到喺圣诞假期之前就有份监管嘅圣诞礼物出现咗啫。咁样好啦 ，Kenny 交俾你讲下呢啲手游股嘅板块啊，或者科技股点样睇法好嘛？唔该 ，Kenny。 好啊，嗱，依个监管上边嘅问题嘅话咧，好明显就系即系上个礼拜放假之前咧，导致到呢啲系手游股啊，啲科网股方面咧就一个比较大嘅跌幅啦。你睇翻网易，本来之前咧都几稳阵啊，个图都几靓噶嘛，都冇乜点跌嘅，但系都要跌超过两成。咁啊，腾讯都跌咗12%。咁啊，点解咧？咁其实如果你讲监管嘅话，之前都有啦，但系之前咧最低针对翻系啲未成年玩家嘛，但系今次呢个系即系意见稿方面咧。就真係比較全面喎，因為最主要其實第一佢就會將嗰個係玩家個消費咧，就設咗個上限喺度。咁即係話咧，可能會影響得到咧，就係啲手遊公司方面咧未來個收入嘅增長。咁我哋上一節目都講啦，即係買呢啲係新經濟股啊，買呢啲係手遊股啊，都係買個 top line 嘅增長嘛。咁如果你 set 咗個上限一個 limitation 嘅話咧，咁咪會影響得到佢嗰個係前景咯。第二就係話咧，佢就針對翻嗰啲係依個係道具啊，即係或者係嗰啲 買嗰啲啊發寶嗰啲嘢啦，總之係 啦，係啦，嗰啲係道具啊，加埋嗰啲係即係 武器， 依個係武器啊，係啦，武器最緊要啦，依個好緊要，因為點解呢啲我即係我又唔玩手遊啊，但係咧好多就朋友玩手遊都知啊，其實最緊要係過關啊嘛，過關嘅話咧就最緊要就係第一就首先咧你嗰個係即係角色方面咧，個能量夠唔夠高啦？第二咧，你有冇勁嘅武器啦？咁勁嘅武器嘅話咧，就當然你自己贏翻嚟就固之然好啦。咁但係如果你係贏唔到唔緊要噶嘛，你可以二手市場買噶嘛。咁二手市場買嘅時間嘅話咧，咁就會令到你可能嗰個係即係能力係提升嘅。咁要錢嘅，咁你知即係你玩開啲手遊都知啊。其實喺二手市場方面咧，啲道具啊、武器方面咧，個交易係 active 噶嘛。咁甚至冇涉及啲炒賣成分添。咁樣所以就國家就唔鼓勵呢樣嘢啦。咁呢個咧又會係間接影響得到咧嗰個玩家嘅興趣嘅喎。咁所以其實今次咧呢、這個政策咧或者呢個意見稿咧，我自己覺得係比之前嗰啲未成年玩家嘅限制時間咧，仲更加係影響大嘅。 咁所以可能往後落嚟咧，即係大家要睇下，即係雖然手遊股咧都有機會反彈，點解？因為你睇到 ADR 嗰邊都彈啲，但係可能近排大家都要投資者們啦，都要有少少戒心啦。咁啊，今年咧總結下2023年咧，港股就真係行得差啲啦。咁啊結合幾大因素啦，咁可能地緣政治風險啦，再加上美國息口嘅問題啦，咁啊即係仲有好多方方面面啦，哪怕港股好多股份已經係估值超低殘啊，或者都真係好抵買啦。咁但係咧，外資嘅離開咧都唔受到叫做有一啲看頭咁樣出現咗啦。好啦，睇到方方面面咁樣就係屬於2023年啦。咁但係你知道啦，我哋嘅交易日仲有幾天就已經到2024年啦嘛。咁其實唔緊要嘅，繼往開來啊，今年唔好，下年好咪得咯，係咪先？投資市場都係咁。好啦，下年咧咁啊，報章都有講話。投資者可以睇下咧啲息口股啊，咁上年咧都全部都係碌咗落嚟嘅，但係咧有望回升啊，包括咧係一啲公用類嘅股份啦、電信類嘅股份啦，或者咧本地地產股，仲有 REITs 啦，即係房地產嘅信託基金等等啦。好啦，咁啊 ，Kenny 嗱板塊都好多嘅，咁但係頭先講嘅板塊就係因為息口嘅問題全部碌落嚟啊！你諗下嗰度都講咗四五個板塊，個股有乜理由唔跌啊？都唔好講話。即系新科技股领跌，有阵时好啦 ，Kenny 交俾你讲下，2024年系咪真系可以投资者可以睇下或者观察下呢一类叫做高息股嘅一啲睇法或者将来系点分析呢？ 其实2024年咧大主题系靠咩咧？当然系靠减息啦。头先你提到啦，就系、是、影响住我哋港股或者系就算系美股之前嘅。其實就係一個好大嘅因素，就係加息啊嘛。咁其實美國方面咧，15个月裏面加咗5厘樓上嘅息嘅話咧，係好勁嘅。債息亦都升到上5厘樓上。 咁、那個殺傷力係勁嘅。不過咧，同美股就好快就已經係復甦，不但止仲要創新高啦嚇。咁、就港股就完全係即係好似彈都彈唔彈下咁樣。咁呢個就頭先你提到一樣好重要，就係話啲外資離開咗港股。咁所以形成咗港股就差唔多完全冇受惠個減息因素。其實喺外圍咧，你見美股啊、納指又好啦、道指都好啦，都炒緊減息噶啦，已經係。咁但我相信港股咧，出年都會係受惠翻減息嘅主題，但係就可能個別嘅板塊，頭先你提到嗰啲係即係公用類股份啊、高息股啊，或者啲 risk 嘅話咧，其實近排都升咗好多。雖然個市都麻麻地，但你睇翻嘅領展又好啦，或者係兩電都好啦，就算啲內地嘅電力股都好啦，你見到其實個圖咧都升咗好多上嚟嘅。所以係依啲係無疑係受惠翻減息嘅因素嘅。咁但係最大嘅關鍵令到恆指升嘅話咧，就係要嗰個係成長股咧，嗰啲即係嗰啲叫做係高增長股要行，即係包括頭先我哋講啲手遊啊、平台、商經濟啊等等嗰啲嘅話咧，係要行先得。但係可惜咧，就係依個就受到政策。第二就係你見到其實佢係即係不無道理嘅，因為你睇到業績都睇到，雖然即使佢哋仲有增長咧，但係個 top line 增長咧已經得翻低單位數字啊嘛。咁你係support唔到依啲股值噶嘛？咁所以變咗形成咗依一扎股份咧，都仍然係比較麻煩啲。 咁可能咧，真系要喺2024年咧，精明嘅投资者咧，寻找下一只新嘅阿里或者新嘅腾讯，呢个都系我哋投资界别啦，去成日好主流谈及嘅，因为都Kenny 你头先有讲啦，哇，当呢啲大科技都系得个 top line 都增长不多嘅时候，咁投资者都系想揾金蛋噶嘛，系咪先？或者揾只会生金蛋嘅鸡出嚟？咁但系我哋要寻找或者 searching 入边，下年啊，即系叫做今年啊，电能车都已经升咗唔少啦。下年嘅投资主题又会系啲乜嘢咧？会唔会系 ESG 咧？呢个可持续嘅能源呢啲可以叫做可以提高一线咧？你睇法系点嘅？ 呢、這個都係一個大趨勢嚟嘅，因為就越嚟越多啲係世界上邊一啲基金方面啦，都係好着重喺 ESG 上邊嗰個係投資嘅領域啦。事實上你睇翻好多數據咧，其實都唔單止而家開始啦，過往嗰三四年嘅話，其實睇到就係全球嗰啲 ESG 嗰個係基金個 AUM 嘅規模咧係不斷上升嘅，同埋依一個係即係中雙位數字俾佢上升。就算中國都係，即係雖然大家可能直覺上諗住依個係 ESG 可能都喺歐美，但其實國內方面咧對 ESG 嗰個係投資咧都係熱切嘅，咁所以依個都係一個主題咯。但係咧，不過咧，即係話是話，即係投資依個係主題，但係咧，但係最緊要投資者就要留意翻咧嗰啲公司係真做 ESG 啊，定係依個借 ESG 嘅題目嚟到去即係嚟去集資啦。咁依個就真係要小心啲啦。 係啊，可能真係寫住 ESG， 但係個三隻英文字母係啊，但係 E 係 for easy 咁樣，可能 S 又 for 第二個字咁樣，G 又 for 另一個唔係 for 嗰個字眼咁，所以真係要留意清楚，因為都好多唔同嘅投資騙局啦咁樣。咁啊，希望下年所有嘢都好啲啦。點解咧？因為咧2023年最後一次同 Kenny 傾偈啦，再同你傾偈咧，已經係過新年啦，踏入2024年，係新年。進步，新年快樂啊，會長！ 大家咁話，大家咁話，希望投資者咧就新一年啊，就投資一心應手啦，比今年嘅投資成果要好好多啦。 係，多謝曬 Kenny 鄧勝慶，下年再同你傾，拜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點到十點，晨光第一線， 一齊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財經第一線， 關心健康，小明嘉明講健康，邀請專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長考牌學堂親子百分。 不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悦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明、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让夜行亦变得不协防。得我一人上殿堂大馆，免亦没光芒，并没说谎，此际要是不错，其实我讨你过，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意都麻木，但我不生的不满足，被你梳理后顿成好结果，给你幸福，所以幸福如今的我信十足。 You are my for life， 天国未知多远，共你一次远足。问你想得到的，其实那一些我能供给得到，你只想每天慢慢地伴我到终老，不再虚无。我未来最紧要任务指头，是待你好，二人一段命途，贫亦富，差也好。从来未拥有幸福，真正幸福曾经失。自己可以幸福，余生不再只残局，预计中郁郁的结束，自你的家一半成新结局。 晨光第一线，阿欧。 关于搞旺香港咧，咁啊各区咧都各出奇谋啊吓，咁啊睇到咧报章嘅报道咧，咁啊大埔区咧即系阿小白所属嘅区域啦，都谂住啊嗰日嗰个消费、 搞夜市、 系啦，咁啊林村方面咧就计划紧啊，计划紧啊搞呢个新春市集嘅，咁啊都好啱数，老实 啱啊，横掂去开期货， 系啊， 我掉橙橙， 记得有一年咧，我哋二台咧都拍咗条 有啊有啊 片， 都系去嗰度拍噶嘛，我哋系。 是啊，去了拍了一条贺年片，是啊是啊是啊，鹏仔在我们节目的年代是啊是啊，跟住就一起抌下个橙上去棵树嗰度啦。咁我记得呢一幕呢，成日睇嗰啲新闻嗰啲记者啊，即係大台又好咩台都好呢，咁啲记者通常个 tag 呢就今年啦林村啦好多人嚟啊，普遍呢都係諗住呢风调雨顺身体健康咁样呢，疫情快啲退去早一两年，跟住呢记者呢就会连续㗎嘛，嗰 係啊连续记㗎嘛 ,one shot 㗎嘛。 係啦，佢永远呢，其实我想讲现今科技系可以 cut shot 嘅，我觉得容许抌呢下系 cut shot， 因为好多时候呢你要嗰、那个靓女记者或者靓女主播呢好容易咁样抌上去呢，系有啲 難度嘅，我覺得係啊。 但係佢哋自己中意玩就玩 one shot 啊嘛，係 啊係啊。 咁所以咧，其實有陣時嗰一個 shot 啦嚇，可能佢連埋個 tag 咧，都係 take 過幾次嘅。 咁都係 唔得啦，應該唔得啊，幾次應該。 係啊，佢都係為咗唔係佢係連埋嗰嚿嘢一次過錄嘅，係啦，跟住就抌上去，除非佢做 live。 但通常都是一位主播能一位 camman 嘅啫。 系啊，虽然而家都是有机会自己做埋嘅。 唔系咯，自己都动个脚架喺度就系噶啦嘛。 所以个 focus 错咗有阵时。 系 啊，咁啊嗱，计划啊初步建议啦，咁啊明年嘅二月即系农历新年嘅初三初九嗰个期间啦，咁样咁啊林村嘅许愿。广场嗰度咧就有呢个传统嘅文化家乡特色小食嘅摆档嘅，我记得嗰度本该咧都已经有一啲山水豆腐花啊，有嗰啲咧鸡屎藤啊，嗰啲茶果嘢噶啦，我因为 客家嘢啊， 上次啊拍嘢可能讲紧四五年前嘅时候咧， 都有噶， 有噶啦，已经 有 噶啦， 系啊， 我记得嗰啲制作团队仲喂大家食唔食豆腐花啊咁样，仲好开心。 我哋喺嗰度人哋嘅附近嘅位置咧，空地嗰度 set 晒又化妆间又成咁样噶嘛。 系，咁都有同有关方面去申请去讲嘅。 咁梗系啦， 呢一样嘢，我哋拍嘢就好好嘅，好乖嘅咁样。 好正当嘅。 同埋我哋都用咗一个月时间制作噶，即系差唔多呢个新圣诞节嘅时候咯，就差唔多拍，跟住就农历新年嘅时候就咁呢阵时圣诞同埋农历新年都黐得好埋，今年就隔得开少少啦，即系去到二月嗰阵时，一月尾一月中就已经新年嘅啦嘛，即系讲紧农历新年。咁啊，可以同大家讲下咧，呢个仲会有呢个大埔艺术中心嗰度做艺文 青 夜市喎。我呢都几得意喎。 系咧，夜市好似新界就冇咁着眼做多啲主打。 系啊，同埋咧，我近排有啲朋友仔咧去泰国曼谷啊，或者去越南咧去旅行啊嘛，咁样。咁佢哋都话哇，人哋有啲火车市集，咁我即时喺度谂啦。 博物馆 系啦，其实咧香港都可以有火车市集嘅，不过架火车唔喐啫嘛，就 系 大埔墟火车嗰个 博物馆嗰度做个市集， 咁你都可以做到个市集，而嗰个市集咧 又好有主题， 有主题，同埋 其实本身咧嗰个大埔墟嗰个铁路博物馆出边咧都已经系即系大埔居民叫咩富善街市一带嘅，咁呢都系啲街坊铺头嚟嘅，咁如果佢喺可以用埋佢入边嗰个位置啊，其实嗰度都阔嘅，可以做多啲谂多啲唔同方式嘅嘢，例如会唔会同火车有连结关系嘅一啲档口仔，又可以买到啲小食啊、特色嘢啊、香港嘢啊咁样，都可以谂、啊。 真系各区都有各出奇谋去谂下，点样可以令到香港嘅经济重新复苏啦？咁我都觉得系好啱嘅，亦都好乐见呢个画面嘅。咁大家出一分力啦，2024啊，香港就会好到痹噶啦。 系 喎，2024好到痹啊吓！咁啊，今日天气好唔好咧？都好嘅，起码唔会冻冰冰啦。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1%。今日咧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嘅，早上咧冻少少啦，日间咧就比较干燥啦。最高气温咧大概今日最高气温啊吓，大概22度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啊，展望未来两三日咧，同埋除夕噶，大家最关心啦，都系有阳光嘅，同埋天气都系和暖一啲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以色列在加沙的军事行动仍然持续，加沙卫生部门表示，当地已经有超过20900人死于以军的报复性袭击，并有大约55000人受伤。以色列星期二经由红十字会将80名巴勒斯坦人的遗体交还哈马斯当局，哈马斯其后在加沙一处墓地集体埋葬这些遗体。消息指以军之前在加沙的停尸间和墓地拿走这些遗体，以核实当中是否有以色列人质的遗体。遺體經檢驗後被運到海雷姆沙洛姆口岸，再交給紅十字會人員。獨聯體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聖彼得堡舉行，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羅斯明年擔任獨聯體輪值主席國期間，將高度重視深化獨聯體內部的經濟聯繫， 特別是擴大獨聯體國家貿易使用本國貨幣結算比例，指出使用本國貨幣結算可以確保獨聯體國家的經濟和金融主權。普京又說，俄羅斯將與獨聯體國家共同致力維護歐亞地區的安全和穩定，並在打擊恐怖主義、極端主義、跨國犯罪、反獨等領域發揮積極作用。另外，普京說獨聯體成員國仍然需要密切合作，特別是在打擊篡改歷史企圖和納粹主義英雄化的問題上。罗马尼亚普拉霍瓦县一间旅馆发生火警，造成至少六人死亡，两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星期二清晨，消防在中午将火救熄。当局说旅馆当时有26人入住，18名旅客及时逃生，当中两人被烧伤，而火警中六名死者包括至少一名儿童，目前仍未清楚火警的起因。有报道就指，事发时旅馆正举行圣诞聚会。日经平均指数报33,697点，升39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5.39美元，卖出2065.7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1，日元142.78，瑞士法郎0.855，加元1.321，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2。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同埋除夕，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现时气温17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出入口都系正常噶。咁而路面方面咧，就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咧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专业教育学院对出。咁另外咧，由于受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喺横头磡嘅竹园道，咁而家竹园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嘅车不能够经支路啦，左转翻去联合道噶，不能够经嗰条支路咧，左转翻去联合道，受影响巴士路线75号 X 就要改道行驶。咁另外九龙城嘅联合道都系有爆水管啦，联合道来回方向近住贾炳达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联合道去乐富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贾炳达道啊。联合道去乐富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贾炳达道。咁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啦，由于船只机件故障，以下渡轮服务咧会改由巴士营运噶。珀麗灣至中環在上午的8:40和9:40，中環至珀麗灣上午9:10和10:10会改由巴士营运。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老婆啊，阿爸阿妈咧，佢哋话想搬埋嚟一齐住、啊。 结婚之前唔系讲好咗要保持距离嘅咩？ 咁有咗小朋友，佢哋啊都想帮下手啫。 相见好同住难啊！ 试下先啦、啊，话唔定 OK 咧。 话唔定听听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Made in Hong Kong 大城市小故事，可能揾到你嘅故事噶。 CIBS 人人广播， 一嚟就同你讲电影嘅起源啊！ 港股星探四。 In 1878, an English photographer Edward Muybridge discovered that when projecting the images in quick succession, he saw a man galloping the horse in motion. CIBS 节目《港股星探四》，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第五台嘅暖流将会直达大西北，将快乐、关怀同祝福透过表演加游戏连随礼物一次过送晒俾到时嚟支持我哋嘅五台之友。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得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神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我都做得到。今日呢个咧就非常之啱啦，因为咧我哋过咗两日嘅公众假期啦，系啦，咁过咗两日公众假期，其实咧都系时候俾我哋个人咧就静一静，谂翻一样咧好重要嘅嘢，就系喺今年2023年咧，喺全年嘅时间入边，你有冇一两位嘅朋友或者你嘅同事啦，点样都好啦，身边嘅人有冇觉得佢系特别帮咗你好多嘅？即系好似嗰啲启蒙老师啊，又或者系伯乐啊，甚至乎只不过冇咁严重嘅，但系佢喺工作上永远都系帮我。你知啊，一个小帮忙可能可以令到你成个工作流程咧顺畅好多嘅。咁我哋喺需要静一静，谂一谂喺呢一年所发生嘅事情，因为都多啲回顾啦，而家要咁啊谂翻你有冇一位、两位或者好多位？你需要咧系同佢哋感谢嘅人，咁所以我哋今日嘅命题咧系写一封感谢卡，但系我觉得咧唔止一封嘅，因为身边咧总系有好多人咧系帮忙过我哋。如果你唔想写卡嘅，你不如就又唔想咁 食餐饭咯， 系啦，唔想咁咯。就算你一个问候，喂你诶圣诞节啦，补翻个圣诞快乐俾你嚟紧 Happy New Year。其实有一个咧简单嘅 catch up 都系一件好事啊。咁所以咧嗱，我哋嘅命题写一封感谢卡，俾今年帮助过自己嘅人，咁啊都唔系好难啫。 嘉明咧就有一个年底嘅习惯嘅，呢个系自从有社交网络之后先至开始嘅习惯，同埋系自从2010年啦，我先至开始做嘅习惯嚟嘅。因为咧，我就一系用呢一个2020年嘅年头啦，就去数翻过去嘅呢一年，我有几多样嘢曾经发生过，几多个人我想多谢嘅。因为面书咧就一次过可以即系俾我连结翻我想多谢嗰啲人啊嘛。咁啊，保证佢如果有 check 嘅话就收得到啦。咁譬如话我喺2010年咧就列咗10项我觉得值得感恩嘅事，2011年就11项，咁所以今年咧只有23项咧系值得感謝嘅事，多謝嘅人啦。 咁你可能隨年漸長，越嚟越多感謝嘅人。 即係當我到99歲嘅時候咧，就應該好犀利。 只有82歲嘅，而家你估少咗自己 了 啊！ 係 啊，呢位靚女係呢位靚女，你估算自己嘅年歲太少啦。係啊，依家多咗好多咧。細胞修復嘅技術嘅， 咁又 係啊，係啊， 係 啊， 連 修復曬。 我嗰日我真係好想講嗰日我妹妹咧，咁送聖誕禮物俾我啦，舊時佢都會買啲酒俾我啦，咁樣咁佢話啊，呢幾年你唔好飲咁多酒精飲品，咁啊又聽到我話之前咳啊嘛，咁我自己戒酒戒咗成個幾月咁樣，好叻咁樣啦，好似 叻 跟住買咗嗰啲咧咩細胞修復嗰啲飲品俾我，跟一盒咁樣，唔知 NMN 啊嗰啲，我都唔知乜嘢嚟嘅。佢話你之後仲要沖水飲啦，會精神啲一個人。跟住我話。 我样唔精神咩？早啊，你起身啊，六点就起身，我做节目啦，生龙活虎啦， 佢个 concept 就好似新年咁样，佢都系送个出入平安嘅符俾你，唔系嗰啲挥春俾你，系啦，咁都唔系话你出入唔平安，系想你继续好啫，系啦， 识嗰啲咩嚟？阿叔要饮呢啲嘢咩？唔系讲笑啫，唔系咁，梗系多谢佢啦。咁我上网睇翻好多，喂，原来呢啲都系啲好劲嘅嘢嚟， 系咪啊？ 系啊，不过即系每样嘢你都要揾翻相应嗰啲营养师啊，乜师乜。 系啊系啊， 唔系啱所有人嘅，即系呢个纯粹我主持人一个个人分享啫咁样。 不过讲真咧，今次呢个命题我都中意嘅，因为咧通常由感恩节开始，虽然香港唔系好盛行要玩感恩节嘅庆祝活动啦，不过咧个嘅精神啊，或者嗰一个嘅主题咧，都系好值得大家多啲去用嘅。因为始终咧，嘉明真心相信咧，一个人要开心要快乐咧，系真系要识得感恩。唔知道自己拥有啲咩嘢嘅咧，就好难得先至会揾到个机会氹到自己开心，话俾自己。而家呢一刻我 系 快乐， 系、哦、中文都有句说话叫饮水思源啦。咁、我哋都要谂翻起喺今年全年上边有边一位朋友帮助嘅啦。譬如我哋神光第一线，我哋自己都互相帮忙啦， 系 咪？即系我哋团队所有人，就算系幕后嘅，咁啊幕后例如我哋嘅监制啊，譬如 Fiona 啊、阿信啊、晴晴，其实好都系帮助我哋好多。 我都想藉住呢个机会咧，小华讲得啱，都多谢下有好多嘉宾咧，其实真系 系啊，呢、這个真系又系要多谢 系嘛？ 系啊，嗱，我哋都要讲，其实我哋嘅嘉宾咧。一毫子都冇收過我哋，即係譬如你睇我哋神光之後日朝頭早數落去啦， 要講啊講曬系列，要講講曬啊真係，係啊費事講漏萬啊，你係啦，老實講句一樣嘢，即係你一陣多謝一個唔多謝一個， 好 就唔好啊， 我哋就藉住呢個機會，我哋唔寫卡。我哋 好 系啦，公器私用啊！ 嘉宾朋友， 我哋代埋听众一次个歌，多谢我哋嘅嘉宾。 其实都唔系，我哋都系公器公用。意思系咩咧？其实我哋做公营广播都系揾到啲好嘅嘉宾，咁透过大电波免费将啲信息放送俾大家啦。 系啊， 真系好由朝头早小白你开始讲啦。 嗱，你谂下，我哋星期一开始，我哋又有花艺师啦、化妆师啦，跟住亦都有茶艺师啦，跟住亦都有我哋嘅山艺教练啊，咁啊。有好多唔同嘅人咧，系的而且确咧，系帮紧我哋嘅。好啦，咁然之后咧就要数埋咯。我哋神光大学， 系啊， 神光大学咧由我哋星期一开始，周华山啦， 系啊，周 华山，哇，周华山又好正。即係成日都俾到啲正能量我哋嘅，咁然後阿李耀培啦，汽車工業學會啦， 教我哋揸車， 教我哋揸車啦，嚟雪地揸車，尋日都袋咗好多 tips 落個袋嗰度。咁今日咧，我哋又有兩位中醫師嘅，咁多謝中醫師啦。咁星期四嘅時候，我哋有營養師啦，李淑萍 Mimi 啦。星期五嘅時間咧，好少啦，聽古仔啊，周樹佳佳哥，佢好多典故，你基本上問佢咧，活字典嚟嘅，咁令到我哋又裨益不少，係啦。咁好多例如係我哋嘅親子專家，亦有好多啦，大狀咪啦。 小明啦、 啊，小明啦、啊，系啦、 啊，医生啦、啊，咁啊有啲财经嘅嘉宾啦，包括温卓培先生啦、啊，你谂下我细个听晨光已经有温卓培先生的名字、其实咧。我喺开麦又叫温卓培先生，其实我师大叫佢 Mark 哥噶嘛， 系咩、哦？ 其实成间恒生啲人都叫 Mark 哥嘅，咁但系我觉得，朝头早好似庄重啲嗰啲，因为我真系有阵时都系嘅，即系晨光呢个节目都好有趣，即系细个听嘅时候，即系呢啲人物都喺我心入边有一个好显赫嘅位置啦，跟住同佢哋做节目咧，我唔系有一种隔膜啊，我系觉得都好翻，好似有一种咧从上而下嘅距离咧，系一种尊重喺度， 系啊， 呢个我好刻意营造出嚟嘅，其实 我真系由我掂晨光开始咧，温卓培都已经喺度不断帮我哋手噶啦，好多嘢都系之前隔几句佢就已经咧就滔滔不绝啦，好犀利。 咁啊，有邓星兴博士啦，即系股票分析师协会嘅会长嘅，我哋即系好嘅朋友 Dicky 啊 ，Dicky 就算唔帮我哋做嘉宾，佢日日揸车都听晨光第一线啦，黄德基先生，咁呢啲全部都好好，仲有即系警方啦，即 系 警察 警星啦， 系 啊，一班嘅阿 Sir Madam 系啦，咁佢哋都无偿咁样去帮我哋去录音，将一啲正能量同埋一个正确嘅资讯去放送俾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 期间系嘅仲有好多啦，譬如话今个月份又有好多啲好人好事啦， 系 义工同埋社工，其实呢个时候咧都系佢哋出动得最多嘅时候嚟嘅，咁都专登会上嚟我哋直播室同我哋做一个节目啦，甚至乎咧贸发局都会定期限定啊，都会有啲新嘅展览会话俾我哋知啦。 系，喂，我觉得最应该多谢。 嘅咩咧？就是、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候，一班嘅听众，经常都系踊跃咧去到打电话上嚟噶。嗱，其实今日都有个位噶吓，系啊，咁啊，稍后我哋呼吁嘅时候，听众就打电话上嚟啦。 系，依家都呼吁埋咧，1872388。如果你啊，有呢个晨光 morning call 嘅点唱，听到主持人咧，阿 O 啦、小白同埋嘉明啦，有咁多感恩啊，自己咧都突然间咧焕发到呢个感恩嘅心咧，即系你可以打个电话嚟1872388，咁有个年尾嘅感恩嘅点唱都系正嘅。等你打电话嚟咯，呢个时间交俾嘉明啦。 嘉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早晨啊，陈宇荣博士。 早晨啊， 你好啊，再次有阿 Brad 啦，嚟自赛马会 Cool Play 计划当中嘅联合负责人嚟嘅。嗱，我哋讲过好多关于点样可以培养到小朋友嘅学习兴趣啦，佢自己去探索啦，去尝试啦，甚至乎系尝试失败当中揾解决嘅方法，家长嘅陪伴各方面都系好紧要嘅。咁呢啲其实全部都系你哋 Cool Play 计划当中嘅一啲主轴啦。究竟呢个计划系点样可以参与，同埋咩人可以参与噶？ 咁我哋呢个计划其实亦都陆续开放俾全港免费幼稚园计划嘅学校参与嘅。咁我哋呢个计划其实啱啱咧已经踏入第二期噶啦。咁我哋喺过去第一期已经为20间嘅免费幼稚园计划咧已经成功做咗一次我哋先导嘅计划啦。咁希望可以嚟紧系第二期啦，嚟紧4年可以推广俾超过400间嘅免费幼稚园咯。咁全港免费幼稚园其实都大概700几间，咁所以我哋都好希望嚟紧有一半以上嘅免费幼稚园咧都可以参与到成个计划咯。 系，咁其实参与个计划之后咧，会系有啲乜嘢嘅唔同噶？ 参与呢个计划其实有好多嘢唔同啊。首先参与呢个计划有啲咩嘢可以攞走先啦，即係好多即係家长好多老师啊校长们会一定会问。咁首先我哋呢个计划系一个几全面嘅计划嚟嘅。我哋即係我哋成个概念呢就希望学校啦、家庭同埋社区有个合作嘅。咁所以呢三方面我哋都会有唔同嘅活动啦俾大家参与嘅。咁家长方面啦，家长方面其实我哋系有啲家长嘅工作坊啦，就一年大概有2次3次啦，就俾啲家长带埋佢哋小朋友，记住带小朋友，唔系抌低小朋友，一齐去一啲社区嘅地方咧，一齐去从游戏中去学习嘅。咁当然学亦都系啱先早前我提过，家长要学点样去问问题啦，点样去引导小朋友谂多啲、讲多啲、探索多啲嘅。咁而呢啲社区嘅地方咧，其实都系大家平时放假会去的地方，譬如嚟紧我哋就会去沙滩度一齐做探索噶啦。 哦， 因为始终沙滩平时玩水喺屋企玩咧，大家都好唔愿意嘅，玩 晒 整污糟整湿系啦。咁我哋沙滩玩咧，你点样湿都唔紧要啦，一阵冲个凉就搞掂。咁呢啲都系我哋家长想做嘅，而且我哋都希望可以走入每个社区咯。咁呢一方面啦，老师啦，咁老师学校老师当然要识噶嘛，咁当然。啲探索或者啲创科啊，对于好多老师嚟讲呢，特别系一啲比较资深啲嘅老师嚟讲，佢当年嘅师分系未有呢啲元素嘅。 系啊。 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可以为佢哋补足返呢啲啦，亦都可以深化啲。我哋呢啲老师嘅培训其实都有唔同程度嘅，有啲初阶班啦，有啲系进阶班嘅。咁另一方面，我哋社区都有好多活动，即系譬如我哋由最严肃嗰啲啦，系一啲学术会议啦，我哋会请海内外嘅教授嘅，即係譬如嚟我哋过去有UC Berkeley 嘅教授嚟讲啦，亦都有澳洲啊，有美国啊，亦都有英国牛津嘅教授嚟讲啊。咁亦都有比较轻松啲，譬如我哋有啲嘉年华嘅，我哋每年都喺观塘海滨有嘉年华嘅。我哋啱啱4月做过嗰一次嘉年华呢，其实差唔多2000张飞啦，就8分钟就俾各位家长抢晒。咁我嗰一期就每日都有啲校长啊，有啲家长打电话嚟问我 仲有冇飞啊，咁 係仲有冇飞啊。咁当然我哋即係尽我哋可能嘅方法，因为场地係有限制，我哋买材料都有限制嘅。咁我哋呢啲都希望可以社区都有好多唔同嘅参与，因为我哋唔係淨我哋自己有活动啦，我哋唔同嘅社区嘅团体啦都会邀请佢哋一起嚟玩囉。咁好似成个 party 咁，因为家长见到啊唔同嘅团体都有嚟参与，咁所以佢哋觉得啊件事好好玩，所以就 八分鐘已經冇曬飛啊！點解我哋知？因為我哋有家長喺我哋 Facebook 留言話：大家唔使問啦，八分鐘已經冇曬，撳唔到噶啦。咁、我哋點知咁快碎，俾人搶曬啲飛。 咁我知道阿 Brad 都經常強調咧，要玩啦，要透過遊戲去到玩，先至可以做到嗰個嘅學習嘅過程啦，或者係你哋希望可以家長同小朋友當中嘅一個新啲嘅學習嘅方式。其實係有啲咩玩嘅咧？點解咁多人去搶飛咁吸引呢？ 咁我哋玩嘅其实都系一啲小朋友鍾意玩嘅，其实嗰啲佢喺屋企都可以玩，但唔知点解呢我哋有个魔力呢嗰度玩至好，即係譬如我哋嗰时候亦都有一啲商界合作啦，其实即係好出名嗰个积木嗰、那个 係、 啦个品牌啦，咁亦都有啲大型啲嘅即係环保嘅团体啦，佢哋都有好多即係啲同环保相关嘅游戏啦，咁我哋亦都即係去到有啲係用手语去讲故事，我哋即係唔同有趣嘅都有。咁但我觉得点解小朋友觉得有呢个魔力觉得好好玩唔愿意走呢，即係每一次我哋即係清场嘅时候小朋友都喊，因为玩得开心，除咗有好多小朋友玩啦，因为我哋个活动比较着重呢係多啲小朋友个交流，特别疫后嘅小朋友长大嘅小朋友比较少接触其他嘅小朋友啦。咁我哋即係希望所有活动都係要唔係一个人玩嘅，要好多人一起玩至好玩，譬如有啲係迷宫啊，有啲係个迷宫亦都大家一起去搵啲嘢啊，斗快搵啊，亦都有我哋用啲竹啊走去碌啲波啊，就放啲竹呢啲小朋友自己识一起去玩，因为佢一个人要托住啲竹啦，另外个小朋友要碌个波啦，要諗下点样转弯啦，咁好适合小朋友一起去玩嘅。我諗相信中间嘅魔力就係我哋令家长喺成个过程里面呢係参与成件事，就唔係小朋友自己玩，家长喺隔篱去揿手机囉。 係嗱，我相信呢都会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已经係竖起直耳仔啦，嚟緊展望2024年有啲咩活动我哋又可以期待下嘅呢？ 咁我哋2024年其实都准备咗好多唔同嘅活动，因为我哋要服务好多嘅学校啦，即係嚟緊四年要服務400间，當然我哋係唔同階段啦。咁我哋除咗係每年一年一度嘅即係喺海濱嘅嘉年華啦，咁我哋買個關子先，就應該都會喺復活節前後度做嘅。 好。 係啦，到時即係大家要留意我哋嘅 page 啦，咁我哋有 Instagram 有 Facebook 啦，亦都有我哋網站嘅，咁到時點樣去搶飛啦，咁到時就會公布㗎啦。 好。 咁另一方面啦，亦都要學校其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訓練啦，咁老師會有唔同嘅講座啦，咁而啲講座唔係淨我講或者我哋其他老師講，我哋真係會請一啲好出名嘅教授嚟講，即係譬如我哋啱啱先请咗一个牛津嘅幼儿教育嘅教授嚟为老师去讲一课嘅。咁所以呢机会亦都唔系普通即系、就是、大家有机会去接触到嘅。咁我哋都会有好多唔同嘅啲讲咗嘅希望可以拍低啦，剪咗啲片啦，亦都可以放喺我哋亦都有 YouTube channel 可以俾老师啦，同埋其实家长都适合去重温嘅。 好啊，咁希望呢都可以透过呢啲唔同嘅资源啦，都可以帮到咁多位嘅小朋友之余，帮埋家长帮埋老师，我哋就可以做一个全人嘅教育，全方位去帮到小朋友啦。再一次多谢 Brad 一年四个星期嘅分享啊 ,Thank you! 感谢。 上从宇宙笑笑笑跳跳跳起身起楼，干一杯一杯起酒头，唱空一日举手好，功夫色彩跟斗全部拍手。双重的邂逅，坊间都有发生。双重的意头，纷纷地中接受。相会或聚对耳听候，初初手作直到以后。哇哇哇，相伴干台上饮起酒。最靓啲 几多家私几多孙子，新开张一家公司，香槟好多支，斟咗好多次。新开张新开始，正正，放两万多张椅，正正，上吧台上升子，三鬼得得睇，看数正睇睇。 你会觉得呢只歌系咪叫靓靓靓靓靓或者正正正正？但系唔系，佢哋系 Twins 双喜流。 睇翻港铁嘅路线图，观塘线有一个站叫做牛池湾。啊，到底佢嘅名点嚟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牛池湾原本个名叫做龙池湾，又叫做龙池，即是龙所在的池，表示出这个地方有九五之尊的命格，应该是福地来的。虽然我们从来未在文献当中就找到牛池湾原本个名叫做龙池湾的证据，但是从区里面有一条龙池经也可以见得到龙池湾这个讲法呢，真的都是有它的历史根据的。后来有讲就是说，因为龙池湾附近有一个水池，形状也都同一只瞓紧觉的牛相似，而当时有一条村庄建立就在牛头角海的北部，所以又有名叫做牛池湾啦。啊，点都好啦，牛池湾这个地名其实得到官方的认可噶，喺1819年清政府所编的《新安县志》入边提及过牛池湾这个名字。不过曾经出现过一段的小插曲噶，一位嘅传教士，佢经过几年的考察之后，喺1866年绘制咗《新安县全图》，咁啊当其时用咗咧就系包括英属香港岛、九龙半岛同埋昂船洲，仲有咧就系清政府嘅新界。新安县全图记录咗唔少香港嘅地名，而且仲系中英对照。唔知系咪传教士喺牛池湾曾经发生过一啲嘅插曲噶？总之佢就将牛池湾呢个名字改造成为牛屎湾，啊龙池变咗做牛屎，好在当其时咧冇影响太大嘅啫。睇翻牛池湾原本以前咧一直以嚟都系务农为生噶，起初系种稻米，后来改种咗蔬菜，所以我哋了解到以前嘅牛池湾的而且确系有好多嘅牛噶，但系村民就唔单止只系靠耕田为生，亦都有部分村民原来决定行船成为海员噶。喺上世纪20年代，即系差唔多100年前啦，牛池湾都算系贫穷嘅村落，村入边房屋大部分都系泥屋同埋石屋。曾经有一名村民中了马标之后，在村入面兴建了一间的青砖屋，在当其时来讲算是一个非常大的壮举来的。 啦，开始啦，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跟进下啦。道指有得升啊，升159点，标指都升2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升81点，港股 ADR 咧就升得好多，升300几点嘅。不过贴士啲啊，新加坡嘅港股期指咧只系高水110点啫，睇嚟大家可能对2023年都有啲戒心啊吓，咁可能仲有一两个交易日啦，咁样就准备恒指结算啦，咁所以都无谓啦啊，不如等即系尤其是嗰啲财金机构就下年份报告啊写得准确一啲，2023再当抹咗佢啦，唔知系咪咁样啊吓？转个头咧，关于股票市场嘅情况咧，就再有机会同大家跟进下呢、這个时间咧。交俾小白啊！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Hello，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我都系个光字啊，我系尹光。 好啦，嚟到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咁啊，我哋继续咧都会同阿光 B、尹光、光 B 咧就倾下偈嘅。 晨光咪即系我咯， 晨光梗系你啦， 我系阿光啊嘛， 系啊， 我神神地噶嘛， 留翻个神俾我得唔得啊？你攞晒嗱，今日就唔系净系得我同阿光 B 倾，我揾阿船仔同我哋一齐咧倾下， 系啊， 因为佢真系唔同角度啊， 系， 即系譬如我哋头先咪前都有讲啦，话光 B 应该系1970几年嘅时间已经喺丽苑嗰度登台啦，我以前细个屋企咧，我都仲掹车边有见到丽苑嘅，佢应该直头丽苑都未见过啦。 咁后生，唉，佢一听到佢，我都晕晕地啦，旋旋转咁船仔啊，系咁转咁晕啊。 大胆，我叫佢改名， 改咩好啊？咁样 改咩都好啦，唔好叫船仔就得啦。咁但系由以前丽苑去到登台，登到红馆、哦， 系啊。 其实你自己有冇啲感触啊？定还是咁样？咁咩感觉噶？ 初咧，点解会唱红馆咧？嗱、 啊， 我70年开始喺香港开始唱歌啊，唱咗21年之后，点解突然间有人揾我唱红馆咧、 啊？ 原来张耀荣先生咧、 啊、 就中意听我唱歌， 系 咁啊碰啱有某歌星做完剩到几场呢、這个啊吉咗喺度，咁、就揾我唱，咁、一唱。唱完一次，三月又再唱一次，八月又唱一次，138个 number 几靓啊！ 一年唱一场，哇！一年上三次红馆、啊， 一年三次、 啊。嗰、啊啊、次最经典系1991，哦， 1991，32年前。 哇！ 阿船仔今年有冇20岁啊？ 船仔 都有嘅， 所以佢唔识噶啦，应该你就讲丽苑啦，睇得佢点识啊？咁后生。唉， 而家啟德變咗 shopping mall 啦。 138呢個 number 又靚， 138咯。 一月就嘗試唱一場啫。 係， 啊點知 OK 喎、啊。三月就開兩場，兩場爆曬，加一場一日賣曬12000， 哇！ 一日賣曬， 咁勁啊！ 係啊， 好嘢喎、 啊。八月又再整多次，又開兩場。 係。 一年三次咯， 系咁啊，所以嗰一年啊真系厉害啊！今年亦都又喺红馆嗰度搞 show 啦，咁啊再踏出呢个舞台嘅时候，有冇啲特别嘅 feeling 啊？ 今年其中都有踏过几次噶啦，嗱、群星 啊 踏 有啊，系啊，当然系啊。 咁啊，2009年咧唱红馆啦，又唱咗一次啦，咁啊到而家呢个11月4日冇几耐啫，咁上个月嘅事啫嘛， 上个月嘅咋， 咁啱啱唱完啦、啊，哇！呢劑啊陰功啊！ 點解啊？ 點解啊？ 壓力大咯、 啊，嚇、啊！ 整到我手兩三磅啦、 啊。點解？因為同 AI 唱。 因為咧紅館咧就好嚴嘅， 係呢個 唱普通啲文化啊、沙田傳翻啲嗰啲場唔同嘅，佢、要好嚴肅，排練各樣訪問啊，訪問都過百次。 哇！ 咁啊，臨唱嗰兩日都仲全日。练晒由头练到尾，好啦，演出嗰日都仲系由头练到尾，咁、就跟住化妆啊，梳头，哇，啱啱整完就搭上去，升上去即刻唱，声都沙晒。 哎呀，你把声咧，我自己觉得啊，好彩啫，就算有少少沙都唔系好觉嘅， 都过到关， 都过到关啦、啊。 成晚个气氛非常好， 系嘛？你本身你個人出嚟， 係啊，因為好幽默、好風趣啊！即係我 as 一個後生，我都會睇啦。 妹妹都中意啊，光哥。 我有啊，我真係成日聽你啲歌㗎。 因為我唱香港都唱咗53年啊嘛。 係啊， 好多細路哥識唱我啲歌㗎。係 啊， 我唱嗰只主題曲，佢就喺電視台唱嗰只就荷里活有個大老千，3歲都識唱，背曬俾我聽添啊。 係啦、 啊，佢、話。 荷里活拍片就喺呢处啦。 嗱，咁你一直以嚟嗰个嘅歌嘅风格咧，都系 搞笑 搞笑嘅。咁但系有啲人就会觉得咧，用四个字嚟形容嘅，难登呢个大雅之堂。 系话又话我哋咸湿歌。 系啦，你点睇咧？你其实 贴地啊，衰啊，因为以前贴地系衰噶，衰到贴地啊，一路行街人话你唱咸湿歌。 吓， 咁而家又贴地，烟啊，而家你个贴地转咗啦噃。 啊、以前貼地就 衰嘅， 衰嘅，而家貼地就覺得你 好嘅， 跟到嘅潮流。 係啦係啦，呢個貼地俾我形容係揾光貼地嘅算啱。 係 之前咧就有好多關於 AI 啦，真係同 AI 合唱。你係又點樣睇？點解你會即係 as 我啊？我自己都有時唔係好接受到 AI 唱，因為我覺得個情感上真係好似爭得遠。但係你又願意去試喎、 啊？哇！我真係好中意阿船仔講呢只嘢。佢話佢唔係好中意，我初初我都唔中意㗎。 喂，你哋同一你同一架船喎、 啊？係喎、啊，啊搭埋一隻船啊嘛。 係啦係啦。 嗱，初初我聽啲 AI 咧。喂，我冇加咁多音落去嘅噃，我幫我加入 E 又 R 落去嘅，係嘛？咁我聽聽下啊，點擊率好犀利喎！哇，加咁多音落去，哇，點擊多啊！咁、 哦、 所以我要學埋佢啦。咁我哋公司咧寫一隻新歌俾我，咁啊好多謝張子峰阿 Fred， 就因為張子峰本身 以前成日上嚟港台啊， 係啊， 張子峰係 佢又做佢又做電視劇啦， 係啊係啊係啊， 佢又識唱歌， 佢又自己做埋導演啦，呢首先呢幾年 我所有個 MV 都係佢拍噶， 哇！ 即係 Mr. One 啊，阿潮神啊，呢日店啊，乜都係佢拍噶， 係 阿 Fred 就好叻，呢個導演真係叻， 嗯， 佢喺四日一路做拍緊劇，拍埋我呢個 MV， 拍緊 四日 嘅係 啊。拍緊個TVB 嗰隻啊《逆天奇案》嘅二啊，咁佢四日之內幫我拍一日拍曬，剪埋片， 哇， 拍得好靚。 咁佢真係好要呢個。 我係覺得好 impressive， 點解係有一個前輩係願意做咁多嘢？或者咁講啊，如果未來啊，你咁點樣睇？因為我相信而家嗰個音樂行業同你啱啱出道嘅時候係有啲唔同噶嘛。 好傷感啊！ 好傷感， 因為一出道又俾人話唱鹹濕歌， 嗯、 又唔中意，揾、 嗯、 食艱難啊嘛。 嗯 我唔系想唱噶，佢啲唱片公司要你咁唱，只不过个歌名系踩界啫。嗱、 嗯， 我又唔唱粗口嘅，冇一个字系粗口噶，系、 嗯、 踩界嘅有啫。咁、 嗯、 五零年代、六零年代真系好多手作系攞翻嚟屋企做噶嘛呢啲。咁人片咪粗口啫。咁、 嗯、 又话你系粗口啦。 歷史嚟 㗎嘛，冇粗口嘅， 係係 冇嘅，好正 咁 正能量。 嗱咁，我哋以前嗰啲就係咁啦，未來啦。咁你覺得將來嗰個樂壇已經你都擺埋 AI 入去啦，咁將來點啊？個個睇 AI 啊？ 我就唔希望全部 AI 啦，真係好多人會失業嘅。而家嗰啲科技太先進， 變咗啲 IT 人咪翻工咯，淨係得佢哋咯。 連嗰個機械人都識上啲送到你房嗰啲嘢， 係 啊， 先進到咁緊要。 你睇佢飲茶都機械人送嘢俾你， 嗰啲人都仲冇工做噶啦，啲人係嘛？所以嗰啲荷里活影片嗰啲明星都話。喂，你請我一日，你做曬成套戲噶啦，咁我仲使揾食嘅佢話，真係而家我希望唔好太多科技嘅嘢咯，用翻真人做就現實啲好啲。 咁有啲進步係需要嘅，譬如你 需要進步，但係唔好去歸唔好去歸歪嗰邊，去正能量嗰邊。 係 好多人啲騙案，你知道， 知啊， 全部人都用曬喺個網上， 係 好陰功啊！人哋俾你呃嗰啲錢真係 一生啊，血汗錢啊！ 尤其是啲阿伯阿嬸嗰啲，草草埋埋揾你一百幾啊萬或者一二百萬，俾一嘢俾你呃曬去， 係 好陰功。希望大家嗱一句勸大家，你唔貪心就冇事㗎啦。 啊啱啊呢句， 啱啊， 係啱啊，唔貪心就冇事㗎啦。 光棍好教仔啊，便宜莫貪啊！ 你係光 B 喎， 我係光 B。 你系光 B 好啦，咁有冇话出年系咪出年八十啦？ 出年八十啦， 出年八十啦。 年龄唔系问题，健康先系问题。 健康冇错， 而家好多人就健康百二岁啊。 系，我都想问下光 B， 你健康嗰个态度喺边度咧？ 运动咯， 运动。 嗱，我最中意系打乒乓波， 系咪啊？ 你得唔得啊？打同 我得啊？ 你真系得嘅咩？ 我识落十字西， 哇， 好犀利！你仲犀利过陈展鹏？ 我嗱，咁唔敢 讲。我同阿展鹏打个波，我就唔知道咁叻嘅。我同佢一埋牙，见到一练波，哇！啲国手嚟嘅，你睇佢差波 先知啦。系啊， 哇！一同佢埋牙打，佢让我八分死啊！十一分，你想赢佢一分都难。 哇！咁佢真系高手，先系高手啊！ 咁你有冇咁叻啊？ 我应该冇佢咁叻。 但起碼開到波打到個對面嗰只嘅。 小白，我就約你打波。 好啊， 我可以喺隔離執波。 船仔做執波， 我做執波， 佢做執波同埋負責斟水。 係啊， 搞掂，我哋前中後都有齊人啦。 係啦， 咁啊嗱，問多句啦，我見到阿光 B 嗰個水壺咧，好似啲秘密嘅喎。 你飲啖啊，水嚟啫嘛。 水嚟㗎？ 因為我唔飲凍嘢，我冇飲凍嘢好多年㗎啦。就間中飲就飲，絕少少啦。平時飲暖水多。人生健康咧就靠咩呢？運動，歲數唔係問題。有啲三四十歲好似打壞咁行都行唔起嘅。 係 嗰啲冇運動咯。 你同阿船仔講啦，我有 我 有行山嘅。 我運動，我瞓覺嘅啫，淨係。 咁啊唔得啦，船仔。你想健康咧，使唔使揾個好老公咧？你就要運下動啦。人哋男仔揀。揀老婆都揀個健康啲，又揀個病菌咯。 係咯，揀個日日瞓覺嘅點點啊？ 好，我做運動。 係咪㗎？ 係，如果光 B 同我一齊做更加好。 你做埋家務啊？ 喂，你啱啊！佢阿爸阿媽聽到話開心死啊！做埋家務啊，知唔知啊？ 好， 好啦，多謝光 B， 多謝， 下次再傾過。 多謝小白， 拜拜， 船仔， 拜拜， 拜拜。DNY on the beat。 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 阿仔啊，一个人静落嚟沉淀下，唔好谂边样啱边样错，就会发觉一个唔去珍惜付出咗咁多嘅人，先至系失去最多嗰个啊！ 你说我太平凡，我说你太麻烦。 你老豆我咁潮，因为我一早开窍。 Baby, I wish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关心。 唔平等就唔好咁认真。 是我没法一个面对，你已更开心。 Let it go 啦， 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 使乜惊？起码只猫陪你餐嚟听。学你老豆脱贫脱教都唔好脱节，呢、这个时候揾啲可靠嘅人解开心结。你下巴有执数，应该都几识捞。佢对你唔好都唔使旨意做我心抱。我唔系 GPT， 讲啲又唔讲啲，由细到大坚系帮你开眼嘅导师，分分钟撑起你，家用唔使你俾，做你老豆。怕怒气嘥气加埋镬气， 几得意喎！呢个尹光嘅作品啊，吓咁啊，大家又可以一齐欣赏下啦。 象棋是起源于中国，是一种模拟古代战争的两个人对弈棋类游戏嚟噶。象棋在中国可以说家传户晓，爱好者数以亿计，去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千年的历史噶啦。1956年，象棋成为中国正式的体育项目。2008年，象棋更加被确定成为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象棋在目前来讲，中国正式开展的体育运动当中，唯一以汉字作为载体的项目来的。看回历史，在广州2010年第16届的亚运会上面，象棋首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的项目。而在刚刚过去的杭州亚运会上面，是象棋第二次成为亚运会正式比赛项目。至于世界象棋联合会，在1993年北京成立。世界象棋联合会通过举办国际性象棋比赛，开展各类的象棋活动，积极推动象棋运动国际化的发展。亚洲象棋联盟会在1978年马来西亚正式成立。目前亚洲象棋联合会总共有18个的会员单位。放了两天公众假期，如果今天你上班想保持头脑清醒的，不如约同事一起捉盘象棋。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6点到10点， 晨光第一线，全方位资讯嘅晨早节目，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6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31， 嚟到 到12月27号星期三嘅朝头早呢个时候，亦都要揾你阿昌。早晨，阿昌。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7:35有咩睇呢？ 介绍俾大家盘点政策啊。咁啊，今晚咧请嚟嘅嘉宾咧就系呢个香港嘅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咁啊，今集咧系上集，下个星期三咧同样时间会带俾大家许局长嘅专访下集。今日许正宇局长咧先同大家解释几个范畴嘅嘢。首先咧会讲下金融科技嘅新定义，另外啦会讲下咧呢个面向零售市场嘅综合基金平台有啲乜嘢预期效益，同埋咧呢个虚拟资产喺呢个香港发展嘅机遇同埋挑战。最后咧亦都会讨论一下咧电子人民币嘅应用场景等等。咁啊，关心呢啲议题嘅朋友记得今晚7:35要留意盘点政策许正宇局长嘅专访啊。 头先讲到呢一个电子人民币。阿昌啊，你有冇最近北上玩下，有用过呢啲类似电子支付嘅平台呢？ 系我啊，真系有啊，两个礼拜先至同我太太去咗深圳嗰度食埋玩，真系好方便。 系啊，亦都即系咁讲啦。你喺上面咧，如果冇电子支付咧，好难行走江湖。 即系啊，即系无论系你叫的士又好，你买嘢食又好，买嘢玩又好，全部都系。用電子支付已經解決曬 啊！我亦都試咗用佢哋嗰個乘車碼搭嗰個地鐵咯。 啊，我都有喎、啊，同埋真係幾方便。 係啦，咁但係都想知道更加多咧，就記得留意今晚7:35嘅盤點政策啦。去到8:00嘅醫生與你，今集有啲咩提一提我哋咧？ 今集咧都会同大家关注一下咧一个疾病叫做胃功能失调啊。咁啊，话说我哋都市人咧生活节奏紧张，工作压力大，人人都知道噶啦，饮食习惯又不良啦、啊，所以咧间唔中咧有啲朋友会出现呢个胃气胀啊、胃抽筋啊等等症状啊。咁啊，好多人咧都会话：，我肠胃差，消化不良，咁样就大过咗呢个肠胃不适，即系以为好小儿科系小毛病，冇认真注意呢个问题，咁啊走去。药房啊，走去便利店买啲成药，买啲胃药食咗，咁啊当冇事啦。但系原来啊，嗰、那个胃部不适咧，若果持续3个月或者以上，时好时坏咁咧，就有机会患上今晚要介绍嘅呢一个胃功能失调啦。咁啊要及早检查同埋治疗、啊。今晚节目咧就会请嚟肠胃肝脏嘅专科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一下咧胃功能失调同埋与其他胃病嘅症状有啲乜嘢分别，等大家识一分啊嘛。另外啦，讲下咧各种治疗嘅方法，以及啊点样去调整我哋嘅生活作息、饮食习惯，去到咧帮助我哋促进我哋嘅肠胃健康嘅。各位都生活喺呢个都市嗰度啦，即系可能都有呢个肠胃嘅毛病或者风险，咁啊所以咧。大家都要多多認識一下，咁今晚8:00嘅醫生與你，大家都睇一睇啊！ 我係出名個胃差嘅，即係我係、我食多少少嘢咧，我個胃就開始痛噶啦，所以我長期係食7分飽或者8分，咁我就停噶啦，開始。即係 咁，你有冇去就咁買啲成藥，定係真係認真睇醫生咧？ 我之前有睇中醫咯，咁但係中醫一定係同你講話，哇！你成身都好唔掂啊，肝又唔掂，腎又唔掂，胃又唔掂咁樣。咁當然啦，佢一嚟就話：哇！你個胃真係好唔掂咯，因為你個胃差咧，令到你皮膚差咁樣。 哇！真係好驚嚇喎！ 系啊，咁所以我都话啊，应该系要饮少啲冻嘢。佢就系话啦，最紧要提我就千祈唔好再饮冻嘢啦，因为我咧身子好凉咁样，再食咁多冻嘢咧，就整我个胃越嚟越差。咁呢个当然系中医嘅讲法啦。嗱，如果大家都想知道更加多系关于胃功能失调啦，究竟系有啲咩病征啦，点样治疗，同埋啲咩预防嘅方法咧，就记得留意住今晚8:00嘅医生与你。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听日再讲过啊，拜拜。 拜拜。 唔该阿昌，唔该晒船仔。嗱，呢个胃功能失调咧，其实大家都要注意一下，特别咧系圣诞节嘅时候， 系、 暴饮暴食啊，食多咗啦，饮多咗啦， 同埋食埋晒嗰啲无谓嘢啊，啲零食嗰啲大特薯片系啊， 饭又冇乜点食啊，薯片雪糕啊食多多。 成日听中医话斋咩啊，饭啊正气嘛，你系食少咗，同埋多咗人食西餐啊嘛，咁、你即系中餐嗰啲饭少咗咯。 系啊，所以大家都要留意翻啊吓，喺嗰个饮食方面点样调节一下，可以。可以留意一下港台电视节目咧，有啲叫健康资讯去俾大家啦。与此同时咧，同大家睇埋个天气先。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啊，早上咧天气清凉一啲嘅，日间系干燥啦，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啦。晚上咧有一两阵嘅微雨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北。风展望啦，未来两三日嗱，呢、个最关键啊，除夕啊部分时间都有阳光噶，咁啊天气都系暖和一啲嘅，咁大家除夕倒数啊，开始十。 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嘅时候咧，唔使着到口揼揼啦，咁即系叫做轻便一啲咧，其实都系令到成个节日气氛都开心啲嘅。咁依家嚟讲咧，十八度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61%，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圣诞节在广东韶关发生导致港人一死两伤的交通意外，事发路段是双程路，位处急弯和落斜位，但不见有留意迎面车辆的指示牌或者急弯广角镜。今早在现场所见，地面留有朝向对面线和护土墙的胎痕以及碎片。本台实测涉事路段，途经的车辆车速较快，不时有大型货车和巴士驶经，也都曾经有两架车迎面驶离。有车辆驶经事发弯位时，响安提醒其他的驾驶者。有大約30年內地駕駛經驗的李先生說，事發路段急彎多，路面狹窄，今早沿途所見有彎道標示，但未見限速指示牌，偶然有車輛爬頭越線，司機要自行注意安全減速。韶關市政府說，經初步調查，事故由於涉事車輛越線爬頭和對頭車相撞，经现场呼气测试后，排除涉事两名司机醉驾。油麻地发生伤人案，清晨近五点，一名60多岁男子在上海街150号被一名40多岁男子用气枪射向头部。男事主到附近便利店求助，由店员报警，他头部受伤流血，送去广华医院治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表示，电子货币的流通性一定远比现货强大，所以要通过跨境安排打通藩篱，让北上的港人或来港的内地居民都用到电子货币。许正宇接受本台电视节目盘点政策访问时说，最近八达通和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合作，凭香港八达通就可以在内地购买数字人民币的硬钱包，即使港人在内地没有银行户口，电话网络都可以做到，方便生活。他们都期望透过银行和八达通的合作，能够有更多商户接收内地居民的电子人民币。另外，许正宇说，落户数码港或者其他园区的虚拟资产或者 Web3 机构有所增加，投资推广处接到的查询也都大增，形容是好好的势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早上天气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晚上有一两阵微雨，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同埋除夕，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和暖。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487点，升145点，成交金额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02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169点，升1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83蚊，升9蚊；网易132蚊，升10蚊。阿里巴巴73.1升1.25，港交所257.8升2.4，理想汽车136蚊升7.8， 美团76.5元跌五仙，药明生物27.25元，药明生物最新27.3升3.5元，北深控股3.68升6.5元，比亚迪股份206.4升3.8，友邦保险66.5元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3，日元142.67，瑞士法郎0.854，加元1.32，人民币7.144，英镑对美元1.272，欧元对美元1.104，澳元对美元0.68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3。日经平均指数报33703点，升397点。港金报19250元，升140元，系升14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7.32美元，卖出206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屯門公路啦。咁较早前啦，屯門公路入屯門方向近住行麗園咧，有汽車着火需要封路嘅。咁而家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啊，咁封路重開嘅。咁但系仲有車龍啦，而家排到去柴灣角熟食市場對出。再重複多次啦，就係屯門公路去屯門方向近住行麗園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經清理好啦，封路重開。咁但系車龍未消散噶。咁而家龍尾排到過曬麗城花園啦，喺柴灣角熟食市場對出。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都系正常噶。咁路面方面喺港岛区，降落道中啦，天桥东行去翻湾仔方向，近住西边街一段就比较车多。喺九龙区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华润国际物流中心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元朗公路去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就慢车。咁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一段都系车多缓慢。横头磡嘅竹园道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竹园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嘅车不能够经支路左转翻去联合道噶。而家就系竹园道去窝打老道方向嘅车不能够经嗰条支路去翻联合道左转，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75号 X 都要改道行驶。九龙城联合道就受爆水管影响，联合道来回方向近住甲丙达道嘅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联合道去乐富方向嘅车不能够右转入去甲丙达道。咁同你讲翻渡轮消息，咁啊，珀丽湾宣布啦，由于船只机件故障，以下渡轮服务会改由巴士营运嘅。珀丽湾至到中环啦，喺上昼嘅9:40，中环至珀丽湾喺上昼嘅10:10会改由巴士营运。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参与大型活动，人多挤迫。为了大家的安全，请遵守秩序，听从现场警务人员的指示。出发前最好先留意相关电子平台，了解有关的特别交通安排。请尽量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同埋小心保管个人财物。参与大型活动，遵守秩序，保安全。 Pop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 12月30号下昼1:00-4:00，我哋香港电台第三台 Radio 3有侯家明 Alison、阿 Ben 同 JP 约埋多位年轻嘉宾去到中环海滨，为迎接新年嘅快乐气氛，同你热定身。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用双脚出走，跟我哋大自然深度游。电视节目《大自然深度游》，每个星期六有专家带路，带你畅游十大香港郊野公园同自然生态保育区。推介郊游路线，沿途导赏打卡景点，讲解当区生态特色。 今个星期目的地是大潭郊野公园入面的大潭水雾文物径。 星期六晚七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Apple 34 第34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经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男歌手铜奖 Charlie Puth， 银奖 The Weeknd。金奖 Ed Sheeran， 最受欢迎女歌手铜奖 Miley Cyrus， 银奖 Olivia Rodrigo， 金奖 Taylor Swift。 多谢全港乐迷支持，明年再见。 音乐无疆界，面向全世界。 晨光第一线，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九点四十二分，直播室入面有嘉明、小白同埋阿 O， 同我哋嘅听众朋友一齐咧，讲下啲年尾感恩事项。嗯、你系做 N 啊，系咪啊？早晨做 N， 早晨做 N。 早晨啊，欧小白、嘉明，早晨啊！ 早晨， 哇！我头先咧，听你电话嘅时候咧，你今年都经历咗好多嘢，我同你数数咧，仲有两三日咧就过咗今年啦，所以我哋一齐感下恩先。今年究竟咧有啲发生咗啲乜嘢事啊？而呢啲事又教晓你点去成长，同埋身边又有啲乜嘢人帮助过你咧，系值得感谢嘅咧、嗯，交俾你讲啦，好吗？嗯， 好多谢你啊，多谢你俾呢个机会我。咁咧，2023年對我嚟講，真係一個好奇妙嘅一年咯。因為好彩有信仰嘅支持啦，咁令到我走出我 comfort zone 啦。咁、我離開咗一份咧，我做咗32年嘅工作。 哇！放 低所有嘅嘢， 係計唔計講下？計唔計講下 個工種？ 個工種係啲乜嘢啊？ 其實咧，我係做教育嘅，即係我係教書嘅。咁我嗰間學校，我就做咗32年嘅啦。我喺度諗啊，會唔會我做到退休咧？咁樣。咁但係後屘，因為前嗰幾年其實我係進修咗另外一樣嘢，咁、我希望我真係好貼地咁樣、去做翻嗰個課程，咁、所以我就離開咗個機構，離開咗嗰間學校，去到第二個學校度重新開始咯。 嗯，哇！新嘅領域喺新嘅嘗試上面咧、又有新嘅挑戰同新嘅領會、 真係、即係其實教育咧、我都朋友好多都係做教育工作者，特別係幼稚園教學咧。佢話咧，依家係咪好興嗰啲咩蒙特梭利嗰啲教學咧？特登讀咧，讀完。之后咧，跟住就再去开展一个新嘅 career path， 都系教书嘅，但系就唔系嗰啲传统嘅幼稚园嗰度教咯、我估喺教育界嘅层面都多呢啲其实同一个轨道嘅，不过喺个叫做范畴入边有啲唔同嘅面向咯，啱唔啱啊？吓，做嘢。 阿欧，你非常之好啊！我就系一个蒙特梭利嘅老师啦。 哦， 就系、是。 係啊，因為喺香港其實攞牌嘅機會係低啲啊嘛，即係機構少。於是我前嗰幾年放低咗屋企咧，我專登飛咗去另外一個地方，就讀咗零至六歲嘅牌咯，我就攞咗個國際牌咯。 係啊係啊，唔容易㗎呢、這個係 啊，因為要家校都支持先至真係行得通㗎嘛。係 啊，同埋去自己 gap year 即係唔做嘢去讀咧，我見同埋個課程都難㗎。我聽啲教育界別有啲副校長朋友級別， 仲要咧做 N 本身都已經從事教育都超過三十年啦，要放低呢一個舒服嘅空間，去做一個新嘅挑戰。 你都係嗰啲副校長主任級嚟喎，你都打滾咗咁多年，老老實實啊 ，Miss 做 N 啱唔啱啊？ 啱啊！所以我就係放低咗我嗰個嘅職位，佢而家由老師重新做，跟住呢個好有意義嘅，因為服侍最少係我嘅福氣嚟噶嘛。 係服侍你嘅福氣係，哦，這個位置有少少收得不好，你再講多少少啊？頭先啱啱有兩句收不到，係請講。 好，咁我讀嗰個係零至六歲啦。咁其實我翻到嚟香港之後，先覺得啊，原來呢一個蒙特梭利嘅教學法可以用喺一啲失智症嘅長者上面嘅。咁我未來我就會再進修呢一方面嘅嘢啦。 哦，又跳出另外一個嘅舒適圈喎。 同埋即係自己嘅學習咧，係可以即係服務到其他人。我覺得呢個感覺好好喎，好正能量啊！其實 係啊，咁啊，繼續幫你加油打氣啊，因為咧一路一亂都靠曬你噶啦。 係咯， 哇！系啊，有机会可能我老咗，我有失智症，我都揾你帮下手吓。Miss Joanne 教下我，系啦、啊、，Apple 点串？我想问你，唔系咁，当然啦，即系有阵时轻松少少，同埋香港嘅叫做老年化问题，都需要一班教育工作者去支援啦、老老实实嘅呢、這个亦都系啱啱。 系啊，我觉得呢个好实际咯，即系对自己、对身边嘅人都好有帮助嘅。 咁啊，喂嗱，转咗工之后咧，嗱，仲有一件事咧，值得去感恩同埋分享嘅。不如我哋嗱，头先啲都系好正向啦，咁但系你今年都好似试过有一个少少生病嘅问题出现咗，系咪啊？做 N， 系啦，就系、是、当我转一份，即系其实系咁嘅，因为我先生咧就喺国内度做嘢啦，咁之前嗰几年疫情，其实佢都好少翻嚟香港啊，咁可能一年我只系见到一两次面啊，咁样嘅啫，咁因为大家都忙自己嘅工作啊，咁样，咁好啦，今年终于复常咯，咁啊通关咯，咁我哋咧就谂住去旅行嘅，点知喺旅行之前嘅一个礼拜咧，咁我就行下街去食早餐嘅时候，突然间痛到晕咗咯，即系痛到晕咗。咁原来身体有啲毛病，咁入咗医院几日，咁咁啱又打风，又唔知咩事发生，总之喺医院度瞓咗几日啦。咁后屘好彩撞咗一个好嘅医生，咁佢就话啊，原来我好紧急嘅，我要做一个紧急嘅手术去帮自己去即系回复翻啦。咁、那个手术做咗之后咧，就好成功嘅。咁同埋医生都一再强调，佢话你真系要感恩啊，因为如果唔系嘅话咧，其实你上飞机而你个病发生嘅话咧，你就已经翻咗去天父嗰度噶啦。 哎呀， 咁所以我觉得呢一样嘢系好感恩咯。 系，仲有好多工作嘅，因为想你好心地啊。又服務老人家，又服務小朋友咧，所以你要繼續咧，係喺我哋人世間上面啊，服務大家。 講得好啱啊，小白。我覺得人咧，當然有好多唔同嘅信仰啦，咁樣咁啊，每個信仰都有個主宰嘅，有個神嘅咁樣。可能咧，那個主宰就同你講緊話啊，做 N 你未翻得嚟，我身邊住噶，你有好多嘢做噶、 啊， 你咁努力讀完個課程， 係咯， 又有咁有抱負，去幫啲失 仲咁有愛心、啊， 係啦，幫啲。老人家咁，所以即系一切都系值得嘅。今年对于你嚟讲系特别一年。今个早上带嚟呢首作品都有个 special 嘅 special one， 有 Edgar 同埋陈奕迅嘅。希望你全家人都开开心心、幸幸福福，好唔好啊？ 诶、我可唔可以多谢多一个人啊？ 可以，冇问题。 好，我最感恩、最感恩嘅就系多咗我先生。我哋结咗婚28年啦。咁、之前疫情中讲分离，今年又可以重聚。咁佢成日带我去旅行，多谢佢一直照顾我，一直俾一个安稳嘅家我咯。多谢你啊 ，Michael。 哇，好 sweet 啊！ 叫得 Michael 都靓仔嘅，真系麻烦。佢细个都想改呢个名噶啦，不过你哋改晒我又 唔。我觉得高攀唔起，所以我唔敢改啊。 所以我唯有叫自己做 Jordan， 有 Michael Jordan。系讲下笑咋，系啦，新年快乐啦，好嘛，祝愿。 Okay, 好，多谢你，拜拜。 拜拜。 无从捉摸，常人配你不起，你有触觉，你会黑面十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好啦，放咗啲公众假期之后咧，大家都要休养生息。 系 休养生息嘅意思，即系话 唔系啊？我未放假，我冇放过假。 我哋未啫， 系啊。我下年先疯狂放假，我下年成日唔做节目噶啦，系啊，我同啲听众讲翻声 先， 系啊，成日唔喺香港噶，下年系啊，今年喺晒香港，因为 OK 交翻俾你讲。 好啦， 系啊， 咁我哋煮嘢食咧都需要休养生息嘅，咁但系你又想都叫自己煮嘅时候，都可以用啲方便啲嘅办法嘅。咁既然放咗两日嘅假期啦，今日咧我哋仲轻强啲嘅方式咧去到煮，咁大家要准备定啲。蔬菜啦，少少肉啦，全部都系超级市场买都买到嘅。咁我自己今次咧就整呢一个咧就系咖喱嚟嘅。咁咖喱一听你就知系容易整啦。咁但系又想系叫自己嘅咖喱咧，咁所以都要少少嘅，少少啫，少少心神啫。 好啊。 咁你准备定咧就一个嘅玻璃兜啦，然后你就将 咖喱入面嘅蔬菜，例如係紅蘿蔔啦，又或者有啲朋友鍾意洋葱，其實洋葱我好鍾意嘅，因為洋葱呢放落去嘅時候呢，咁又容易索咗啲味，而且呢洋葱係一種好特別嘅食材，你切嘅時候佢好辣，好新嘅感覺，但係佢一加熱呢佢會變甜嘅， 係呀，真系啊，嗰、這个甜度我都几中意。有时细个咧，成日觉得有一阵味啦，但系依家自从咧嗰个当饭啊，即系牛肉当饭嗰间铺头咧，旧时嗱，即系旧时啊，佢都俾好多洋葱嚟嘅。你食食下咧，好似个人都精神咗，同埋始终洋葱咧都有 营养又丰富啦， 氧化嘅功效咧，好似人大咗食都有甜啦咁样，所以都想食多少少。 系啊，喂，即系纯粹呢个题外话，温馨提示啊，如果大家去嗰啲嗌外卖饭盒啊，或者你去帮衬佢哋边个品牌都好啦， 当饭 系啦，咁你可以要求多洋葱噶。 哦，系咩？ 系啊，其实好多人唔知噶，因为佢本身佢入边喺个选项入边都有个 category 系叫多洋葱或者多汁。咁当然啦，多牛肉就冇啦。因为人哋主打噶嘛，好啦，咁但系多洋葱系可以嘅。咁啊，讲翻呢一个咖喱啦，咁我亦都会准备定咧啲洋葱啦，摆埋入去头先所讲嘅玻璃器皿入边，咁啊准备定咯，咁啊全部咧就将佢切到细细嚿。咁啊，如果我认为咖喱嘅蔬菜咧，大概系一至手指嘅。嗰、那個 size 咁大到咗，咁如果你大人食咁咪再大少少咯，咁如果我屋企有小朋友嘅，咁咪再將佢切得細嚿少少，咁我細個咧，媽媽亦都好好嘅，咁我媽媽煮咖喱嘅時候咧，如果一遇到呢啲要用紅蘿蔔嘅話咧，佢都會先將個紅蘿蔔切片，切咗片之後咧，佢就會攞嗰啲星星啊、月亮啊、太陽啦、啊，就全部抌嗰、那個chop 嗰個出嚟啊、然後就有個形狀喺度， 令到小朋友就特別中意覺得啊幾得意喎，食先咁， 冇錯啦。咁你話嗰啲多咗。嗰啲紅蘿蔔唔愛嗰啲素材點咧？咁咪拎佢煮其他嘢咯，譬如咧煲湯咁啊，會分解嘅啦嘛，咁啊唔好浪費嗰啲食材。好啦，咁然之後咧，當然仲有薯仔啦。咁薯仔我哋都將佢咧就切一粒粒嘅，因為切到一粒粒咧，更加令到嗰個薯仔容易淋啊。如果唔係薯仔咧，就整到太硬咧，咁就好麻煩啦。好，然後今次咧我就唔係用呢個牛肉啦，今次我就想嘗試用呢一個豬肉。咁豬肉咧其實亦都喺普通嘅超級市場買啦。咁你可以叫佢譬如。切片或者你直头买啲猪肉片翻嚟，人哋嗰啲火锅嗰啲咧，咪有猪肉片嘅，嗰啲其实买一 pack 简简单单，100 gram 其实都已经够一个人食噶啦，仲几丰富添。好啦，咁你就将啲猪肉咧就将佢打翻开佢，就唔好捞埋一嚿，打翻开佢。如果你想佢再分散啲嘅，你就佢你一 pack 买翻嚟嘅时候咧，你就再将佢切一半。咁你每一边咧，其实亦都有足够嘅份量噶。 系， 咁我自己就再中意加多少少，除咗洋葱之外，同埋蒜头。 系， 蒜头咧，我亦都中意就将佢用嗰啲有啲夹咧，夹到佢烂晒，即系啲人整蒜蓉嗰啲啊。 哦， 你唔使自己切噶啦，而家你一夹咧，佢就成嚿嘢出咗出嚟，咁啊将佢咧就放埋入去呢一个嘅肉啊蔬菜嗰个兜兜嗰度先。好啦，然后你就加少少嘅水。然后咧就再准备定嗰啲咖喱砖，咁咖喱砖呢个就真系色随砖变啦、 哦， 因为坊间咧有好多唔同嘅咖喱砖， 有啲日式，就算呢一印度咧都有啲印度嘅咖喱砖， 系啊系啊，咁、亦都系方便大家。咁你话我咖喱砖我唔中意佢，咪或者我想几只咖喱砖捞得唔得咧？其实系完全可以嘅，因为咖喱咧最大嘅玩法咧就系佢原来唔同品牌嘅咖喱，佢自己本身都已经不一样嘅味道、 哦。 如果你系将两种嘅咖喱砖，我每一嚿砖我攞少少出嚟，再将mix 埋一齐咧，其实都得噶。你唔同牌子可以 mix， 一样牌子唔同辛辣度，你亦都可以将佢 mix 埋一齐。 自己调教， 自己调教。 不过你间屋要有翻咁上一大先。如果你系住嗰啲开放式嗰啲 studio flat 咧，你 mix and match 咧，你嗰个咖喱味咧就嗰啲床铺被冚啊，全部都系咖喱味啊。 系啊，咁会有少少噶。咁呢个咧其实亦都几好嘅，可以自己试，同埋你可以调教出自己嘅味道。咁我自己再中意咧就系加多少少嘅。糖啦，系咪胡椒粉入去？咁我觉得嗰个咖喱味咧会系香浓多少少添嘅。好啦，然后你就揾呢一个嘅保鲜纸包住佢，因为我今日呢个做法咧话咗叫大家 hea 啊嘛， 系啊， 咁所以咧你就用呢、這、一个因为落咗水啦，记住落咗水。 虽然都唔 hea 噶，你留意翻头先小白都有讲话，话啲薯仔又要切粒啦，跟住 切粒粒嗰啲好容易 啦，而家都红萝卜嗰啲又话要吸个公仔印落去啊啲咁嘅嘢啦。 好啦，跟住咧就最主要嘅步骤咧，如果屋企有微波炉真系。 OK 啦，六百伏嘅火力，你大概就五分鐘。咁你用個保鮮紙包住佢嘅時候，記住篤下啲窿窿啦。係啦，咁佢就會喺入邊咧就自己做咗好似焗爐咁嘅效果嘅。咁你呢個時候你就發現咧，因為有適當嘅水啦，又有兩嚿嘅咖喱磚仔啦，咁你再將佢撈撈撈撈撈嘅時候咧，佢已經咧變成咗一個咧就係我哋可以拌飯嘅咖喱 sauce， 入邊有菜有肉，亦都有洋葱，有蒜頭嘅香氣。你要做嘅就係另外一步就係咩咧？煲飯 啊，呢、這個重要啦。 煲飯最簡單啦，係啦。我自己如果食咖喱，我就中意用啲日本米、 珍珠米、 珍珠米或者就東北米，其實都一樣得嘅。然後你就將頭先自己整出嚟嘅精彩咖喱汁咧，就倒上去。 哇！咁就可以將成件事咧渾然天成，而且咧即係放完假咧，個人攰奶奶咧，即係一啲簡單輕便嘅料理咧，夠你一家三四口食咧，其實都係正嘅。 今日一於試下呢一個嘅咖喱飯啦～